早晨，11月08啊，点解讲紧零八咧？其实真系八号啊吓，八号嘅朝头早咧，亦都要同大家讲声早晨啦。今日咧同样都系10月初8，农历嘅6:08嘅朝头早，出面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47%。嗱，见到咧已经去到41度啦，21度啦。我记得寻日咧，好似朝头早最冻都系大约24-25度，但系今日咧真系一朝早起身咧就 feel 到咧，哇，应该系算系咁耐以嚟比较低嘅温度啦，真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不过睇翻咧今日最高气温咧都大约有28度，都唔算好热啦。如果讲翻前几日可能都要去到最高温度31度嚟讲咧，今日都叫真系凉啲啊吓。咁所以最好咧，大家着翻件厚少少嘅衫，甚至今日咧可以拎啲非常之薄嘅长袖衫出嚟着下咧，应该都 OK 嘅。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的道路上面总是会遇到很多人的，不妨跟我们每一个遇上的人都说声多谢你，多谢你陪着我。尤其是当你有时回首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一些偶然的相遇，或者一些比较长一点的经历，亦都其实是慢慢地改变了我们。那些陪着我们走了一段路的人，无论结局呢可能是一些温暖的告别，还是沉默的分离，甚至现在都会继续陪你走下去。无论什么人都好，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都值得跟他们说一声多谢。有些人会教我们怎样爱，怎样去包容。在这些共同的时光里面，我们也都学习了怎样理解彼此的不完美，学习了怎样可能在一些矛盾里面找回一些平衡，也都学习了怎样在磨合里面慢慢变得靠近一些。可能他们曾经是我们心里面的依靠，也都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曾经的温暖。那也都可能现在的他们已经跟我们变了是分开了一些，咁但系啦，呢啲温柔嘅时刻咧，永远都系会留喺我哋嘅心入边，成为一段不舍嘅回忆，又或者咧会教识我哋一啲新嘅道理。无论系年纪比我哋大啦，年纪比我哋细嘅人，无论系咩人都好，只要咧系陪我哋行过嘅路，即使而家咧都已经可能唔系朋友啦，咁但系呢一个时候，佢哋亦都要讲声值得同我哋一齐行过嘅路嘅时候，要同佢讲声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咧陪我哋行过呢一段嘅路途啊！ 不是因为长了头发，也不是因为学会适应了挣扎，也许开始学会认识你我他，我曾以为那就是长大。还记得那无趣的盛夏，还记得吗？年轻的话，那一趟未知的列车，悄然他已出发，丢下行李去吧。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长大了吗？是不是太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发了誓不容许平淡，才将小小的自我无限的放大， 梦想与现实没有毫厘偏差，我曾以为那就是长大。 晨光 Coffee Time， 如果成日都搭开地铁的你们，通常都会搭地铁之外会搭一样东西，嗰样嘢咧都可以话系关关地交通事嘅，咩咧？喺扶手电梯啊！原来咧喺成个港铁入边啊，即系原来有超过1300条咁多嘅扶手电梯。咁但系咧，原来讲紧啊吓，今年首九个月咧，喺呢一啲嘅港铁入边咧，已经发生咗430宗嘅扶手电梯意外。咁其中有60%咧系同乘客未有紧握扶手，同埋咧或者你喺呢一个电梯上面行嘅时候咧失平衡啦，同其他人撞一撞啦，又或者咧。带咗一啲大型物件嘅时候咧，亦都有可能会发生意外嘅。咁点样去避免呢？咁港铁咧亦都尝试喺今个月开始咧做一啲新嘅措施。咁就系咩人呢？咁就揾咗一班嘅员工啦，化身成为呢一个嘅扶手电梯安全大使啊。咁佢哋咧会着住一啲非常之醒目嘅红色背心，咁然后咧就会喺唔同嘅车站入边。隔篱嗰条扶手电梯咧，就提一提乘客，记得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咁仲会用埋一啲嘅科技监察啦，咁啊希望咧就全面提升翻公众对于扶手电梯安全嘅关注啊！通常咧，如果大家都即系急急脚啦，尤其是即系翻工放工时间都好啦，其实扶手电梯咧，成日都会养成咗一个习惯嘅，就系、是、左行。右企嘅習慣啦，咁啊通常咧就係左邊嘅通道咧就俾啲趕時間嘅人用啦去行啦，咁但係其實咧原來呢一種做法咧係會有唔少嘅安全隱患嘅，咁啊真係會比較容易，我記得。总之就会不小心撞到人啦，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试过一下噶啦。又或者行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一个嘅错觉，因为始终呢一啲嘅扶手电梯啲颜色咧，都唔系一啲好似如果楼梯有啲好醒目嘅一啲安全条啦，个颜色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咁啊提醒大家下一级喺边度。咁但系通常扶手电梯咧，嗰一啲就冇咗啲安全条啦，因为其实都唔 expect 系俾你行嘅，或者俾大家。企嘅，咁所以咧，亦都会比较容易，可能你睇错啊、叉错脚啊，咁样就跌一跌噶啦。咁加埋啦，如果系一啲繁忙时间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咧就会让出个左边，咁啊俾人赶时间，咁反而咧左边嘅时候咧冇人企喎。 右边咧有好多人企，于是咧就繁忙时间嘅时候，其实有好多人会喺右边排晒长龙，咁就变咗咧有好多人喺电梯面前聚集，其实变相都有少少咧延长咗呢一个嘅轮候时间嘅，咁所以大家咧尽量记得就系左右两边都要企定，其实咧真系可以令到大家快啲咧就搭到呢一条嘅扶手电梯，快啲咧就去出口或者去翻搭呢个港铁嘅。咁另外啦，其实扶手电梯咧，亦都安装咗一个系统，叫做障碍物识别系统。咁样咧，其实佢就会喺部分嘅电梯出口嘅位置咧，有一个镜头嘅。如果发现有一啲嘅外来物啦，就会即刻提醒站员去处理咗佢，咁就减少翻呢一个嘅意外风险。咁而家咧，原来都有七十几条嘅扶手电梯已经有呢一个嘅系统啦。例如乜嘢呢？大啲嘅站，人流比较多嘅站，好似系金钟站啦、钻石山站等等呢一啲嘅比较多嘅换乘车站。咁另外咧，亦都为咗平衡疏散或者系营运嘅需要咧，其实亦都系调低咗咧香港一啲嘅扶手电梯嘅速度嘅。咁啊，多角度咧，希望保障翻大家嘅安全。今日冬天就嚟到啦，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如果咧你系着紧一啲比较长啲啦、宽松啲嘅衫，尤其是喺啲颈巾或者披肩嘅乘客咧，其实真系要额外小心啲啊吓，千祈唔好咧就企得太近呢一个梯级边缘。如果唔系咧，亦都好容易咧令到自己嗰啲颈巾啊或者衫咧，可能会摄咗喺扶手电梯度噶，咁啊就真系好危险啊！ 掠过的风景加速秒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 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 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但终于孤单，愿再次像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a goodbye。 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游行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互相见证，怎会前行路径， 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 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再一起，那用苦等一世纪，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手放开，彼此约定谨记于脑海。一天再续沿途精彩，迷惘你亦能看开。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尹谦的新作品会再见的。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去哪里好呢？今日或者听日咧，其实都可以去打下卡嘅。咁啊，呢几日咧个天气都唔错，咁啊比较凉啦，咁啊可以去下户外地方。咁可以去边度咧？如果你系中意睇一啲嘅香港漫画，又或者都唔一定要中意啊。你想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咁就係香港漫画星光大道啦。喺边度呢？咁喺尖沙咀嘅。咁其实呢，你去到嗰度呢，有唔同嘅香港嘅漫画嘅雕塑啦，甚至呢有佢嘅一啲历史。咁如果呢你係有今年睇过九龙城寨，咁其实呢本身都係漫画改编嘅。而呢一个呢亦都有佢嘅雕像啦，喺嗰度。咁当然係陈乐君嘅雕塑啦。咁可以去到嗰度呢同佢哋打个卡。咁另外呢亦都有我哋港产嘅嗰隻卡通人物嗰隻 GG 啦。咁同埋如果你有细个睇过嗰两个老人家啦所谓。咁嗰度呢其实亦都可以同大家打个卡。啲楼梯呢甚至有嗰啲壁画㗎。咁所以呢都非常唔错㗎。星期六日啦去嗰度打个卡呢，咁亦都可以沾染一啲开心嘅气氛。原来咧起咗之后有300万人次去过，但系唔系好多人去过啫，咁啊相信大家都可以见识一下。 怎么叫我参考别人经典曲词？不想太快锁死内容故事，思想酝酿个性，要我修正，为何你想？可一人有思想，谁又情愿被圈养？看天边的彩云多不一样，这风景谁亦无能力观赏。就如初生婴儿，只倾诉我心声，别谈数字，阻止我乱跳掣，跳到甩肺。为何你总睇死我一世没作为，寻求风位？为何？浮云自由躲了陷世外的陷阱， 成人地头里永有法令，制约的放宽永久压情，灵魂漫游里只想听到呼吸声。复制人一式一样，跳怎么求同存异的方向，看天边的星云多么抽象，作一曲传颂那迷幻色相，眼中只得功能只睇表象，我真命黑暗里面是闪烁，你识睇中英文加点想象，无框框先看到事物真相、 之前呢，我哋头先讲到嘅嗰个九龙公园嘅香港漫画星光大道咧，其实一直都喺度，不过香港人咧真系少啲去啊。咁如果大家想见识一下嘅话咧，不妨星期六日都一定要去一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超强台风银杏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并正横过南海北部。天文台话，银杏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随住银杏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将在中午12点至到下午3点之间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由於銀杏雲流較為細小，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要視乎銀杏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轉變和本地的風力變化。銀杏昨日在菲律賓東北部卡加延省登陸，是不足一個月內第三個吹襲菲律賓的嚴重風暴。卡加延省200個村莊疏散21000多人。內地氣象部門預計銀杏移入南海後會重新增強為超強颱風，星期日吹近海南島東南部至到西沙群島一帶海面，海南省大部分海區將有強風雨天氣。立法會秘書處表示，原定同行政長官李家超、政府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進行的午宴將會延期舉行，詳情稍後公布。消息指，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日在深圳主持召開有關香港發展的座談會，本港商會領導、部分國際企業等獲邀出席，座談會預留一日時間舉行。預料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亦會出席。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減息 0.25 厘，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到 4.5 至 4.75 厘，是繼上次會議減息 0.5 厘之後再度減息。利率期貨顯示市場估計12月再次減息 0.25 厘的機會超過 70%。 主席鮑威爾說，目前仍未決定12月議息會議採取哪種政策行動，要視乎下次會議前公布的經濟數據和相關數據對前景的影響而定，並會逐次會議作出利率決定。對於會後聲明棄用有關對通脹持續向 2% 目標邁進的信心增強的措辭，巴威爾說，即使聯儲局已經獲得降低利率的信心，但不認為現時是進行很多前瞻性指引的好時機。另外，巴威爾說，美國大選短期內不會對當局政策決定產生影響，當局不會猜測、不揣摩、亦不假設未來政府的政策選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早上稍涼，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 展望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离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的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对于音乐的一些 technique 或者文字是很有感觉的，所以我想他要知得很广阔，对于社会上他都要有很敏锐的一个触觉。 就算本人觉得不好听都好，他都一定要咬着牙关去听晒。 有音乐，有快乐。不知道对一班广播新星来讲，做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记得留意住逢星期三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CIBS 人人广播， 铁路是点起的？正所谓智慧在民间，听下铁路爱好者怎样娓娓道来。 当时他受到成本限制啦，所以他就用明挖回填的模式去起一个地铁站，即是有一块地在这里，我就地就挖一个窿出来，就在个地底起了个车站的结构之后，再拥一些泥下去，太子站啊、旺角站他都是用那个方式去起啦。 更多关于公共交通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公共交通知识补贴计划，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睇下出边几多点先。唔係，出面同入面都係一樣幾多點嘅，6:36，咁出面係21度，咁出面21度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生效緊啦，咁其實佢有陣時咧，我發覺相對濕度80%，而家47%啦，有陣時50幾、60幾嘅時候咧，佢冇出呢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我都 feel 到。 係咩咧？ 我嘅皮膚都 feel 到。是 feel 到是好乾燥， 是啊， 系啊， 呢几日真的好乾，但今日咧又乾又冻。 今日朝头早咧，我身处该区嘅时候咧，咁我嘅汽车都显示俾我睇系17度嘅， 系 啊， 啊，我有啲低估咗今日嗰个温度， 嗯， 着得唔系好够衫， 系嘛？ 是啊，因为真的出到嚟，咦，咁冻嘅。 出到嚟之后，即系九龙呢边其实已经差好远啦。 哦，咁啊系。 系啦，都已经又上升翻都几度啦吓。咁啊，听众咧就柳湾频道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亦都咧继续都有船仔喺度嘅。 早晨， 一齐揭报纸。除咗 coffee time 之外咧，咁啊都系6:30嘅时间咧，咁可以倾倾呢个啦。好啦，我见到有一个咧，即系又系加埋呢个晨光百科，即系话俾你知道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啊，有个咁样嘅大会嘅。 O K， 好啦，全球智慧城市大会咧系全球规模最大，专注于城市同埋社会智慧化发展以及咧就转型嘅主题展会嚟嘅。咁啊，自2011年以嚟已经连续咧就举办14届啦。今日大会获得联合国人居署、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 好多 C40，系啦，C40 跟住咧，歐盟等等國際和區域組織機構喺平衡論壇活動、生態宣傳、品牌合作、組織展團等等方面有長期大力支持。好啦，大會都設立咗一個世界智慧城市大獎，包括城市大獎、創新大獎、項目大獎、領導力大獎四大類別嘅。咁其中城市大獎咧，更加係每年全球只能夠咧就有一座嘅城市咧係可以得到呢個獎嘅啫，亦都係大會設立嘅最高榮譽。 係邊一個攞呢？ 好啦，仲有一句嘅。 OK， 大獎咧係經由國際同埋區域機構權威人士組成嘅專家，咁啊層層專業評選得出。專業度非常高。咁喺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大會上面呢，即四年之前呢，上海獲得世界智慧城市大獎，咁係中國城市呢首次獲得呢一個嘅獎項。咁聽完就知道咩叫世界智慧城市大獎啦，一個字更啦。一個字更啦。好啦，喺今年最新嘅2024嘅呢一個嘅全球城市大會啦，咁位於西班牙嘅巴塞隆納。咁啊，美斯就唔喺度噶啦，咁啊有其他球员喺度。咁啊喺呢一个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上面咧，64个国家加埋地区，429个嘅申报城市脱颖而出，荣获最高殊荣嘅城市大奖系。先讲咗先，唔系香港啊，唔好意思，系啊。 唔系但我一听到上年系上海，我觉得 唔系2020年。 哦 ，sorry， 2020年嘅时候咧，系上海，我觉得好 make sense 嘅，因为内地其实咧真系太方便啦。 冇错。 然后你系真系感受到系因为科技而带嚟嘅方便， 而科技亦都带俾咗人民好多舒服咗嘅生活。 系。 所以舒服咗嘅生活嘅定义对我嚟讲咧，系你唔需要用额外嘅时间去到做一啲而家已经处理到或者真系揿个掣就已经有嘅嘢啦。好啦，先揭晓咗呢一个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喺2024年嘅时间咧，得奖就系深圳， 都非常合理。 我谂咧，香港人而家对于深圳嗰个理解程度咧，其实都深咗好多。咁我哋亦都咧明白到，知道深圳佢的而且确有好多嘢系好方便。系啦，咁你揿个掣就已经可以买送，啲人送过嚟。 你 揿个掣 又去睇医生。 系啦，即系样样嘢都唔需要我讲。咁佢咧就得到呢一个奖项啦。咁当然系劲嘅。因为深圳咧，佢哋话到喺出行啦、能源同埋环境治理、产业经济、宜居同埋包容、安全应急基础设施等等嘅领域方面，都全面展现咗一个优秀嘅解决方法。咁呢个咧系好值得鼓舞啊！都系好犀利嘅。好啦，咁淨係睇到我哋經常日日揭報紙啦，成日話深圳啲低空經濟嘅。 哦，係啊。 我記得尋日都立過一份報紙，佢就講到深圳咧嚟緊個低空經濟，佢將會咧就延伸去到咧有超過幾千個嘅呢一個落腳點。咁所以係、 哦、 啊，更加 犀利。你諗下連口岸啊， 係啊，佢 都 已經 ready 咗啦。 已經係有啦， 係啊， 咁其實好多地方佢都話已經係其實有噶啦，不過係咪要再增加嗰個點咧？ 係咯、 啊，咁啊越嚟越多啦，我諗呢個都真係幾犀利 嘅。嗯，咁同埋你譬如政府機關啦，唔係淨係話講呢一個商業嘅運作啊，咁其實深圳人咧，佢哋都可以通過手機一叫做 i 深圳， 嗯 ，i 深圳呢一個軟件應用程式，咁啊輕鬆辦理啲咩咧？點解特別 emphasize 呢個咧？因為都係政府嘢嚟。咁就係深圳政府咧，咁係一個叫做一屏屏幕個屏，一屏享受，一屏智享生活，一屏智享生活咧就將佢成為常態。即係話深圳嘅政府咧，其實同我哋香港政府都有研發好多唔同嘅 app 嘅， 係 係啦。咁香港政府嗰啲 app 咧，其實有好多譬如智方便啊，呢啲都係好好嘅。咁你見到隔離城市其實原來佢哋就唔係叫智方便，就叫 i 深圳，都係可以好輕鬆咧就辦理咗大部分佢哋嘅一啲叫做需要喺政府上面處理嘅事情，咁、例如我自己都透過智方便會辦理呢一個叫特區護照嘅申請啦，係啦，又或者係呢一個行車證嘅辦理啦， 好多都係文件嘅嘢，一次過你只要入咗一個一次資料。咁其實佢已經互通曬， 因為佢有 Face ID 幫你做曬認證啊，咁然後你就 send 翻相應嘅文件入去，咁啊俾錢啦，俾錢當然都係個電話入邊搞曬，跟住咧就大概我記得我嗰個行車證等10日， 跟住佢就會直接寄翻掛號信過嚟嘅。 哦，咁幾好喎、啊！ 係啊，我冇排過隊噶，我的而且確冇排過隊。咁你話網絡上排隊咁，梗係我唔會計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話到譬如深圳呢一個城市，佢哋都非常之犀利。咁而我哋睇翻呢個 I 深圳嘅國際版已經上線。咁、仲有啲譬如咩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九个唔同嘅多种语言版本，咁亦都为外籍人士提供一啲譬如系政策嘅法规啊、城市资讯啊、旅游指南。即系呢一个除咗系佢哋可以处理政府嘢之外咧，仲有其他嗰啲真系一站式嘅更加多嘅方向可以延伸得到啊。咁啊，注册用户超过2000万， 哇！咁真系好多 啊。系啊，注册用户超过2000万，我觉得其实都系。是犀利一個數字啊，咁所以我覺得咧係勁嘅，咁有九成嘅民意咧，亦都即係經過調查之後咧，九成嘅民意啊，滿意率其實即係話九成咧係99%，係滿意當地一個智慧出行各樣嘅措施。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獎咧，今年佢哋攞咧都係實至名歸，係啦。咁你見到佢哋入閘嘅方向，譬如即係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其他嘅。付費都真係好方便，咁睇下呢一個出年啊，又有啲邊一個城市咧繼續可以得到呢一個嘅獎項，咁啊又可以等大家多啲進步，人類需要好多嘅進步嘅，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喺唔同範疇上面，最緊要就係我哋嘅生活可以演變得咧係更加舒適。 细个学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是又回来。又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历奇。不死，想起我年少那笔记，从来不飞。当我不生的力气，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剑，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笔记才是风味。花我这一生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的欢喜。 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最近咧都睇报纸嘅时候，就见到好多咧就新闻消息，关于咧就系香港好多长跑嘅活动啊，譬如大屿山嗰啲，原来都有好多国际嘅好手咧会嚟参加比赛啊。新年上都会同我哋讲下夜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 Sir， 新年 Sir 早晨， 早晨咁多位，早晨， 我哋嗌早晨啦，但系有啲朋友咧，即系呢段时间就可能会比较上多咧，见到喺个山上边咧，哇，夜晚好壮观，好多灯仔喺个山上边啊， 系啊， 系啊，因为啲人咧就做咩咧，就跑夜山， 就训练嗰个， 系啦， 锻炼下个， 冇错啦， 准备个比赛， 唔系个个咧，即系玩嗰啲长山咧嘅比赛都可以十个钟啊，十一个钟，你十个钟、十一个钟嘅，咁、 啊、 你朝头早你七点钟起步，咁你七点钟你即系你都仲可以靠街灯就完咗佢啊， 嗯， 但系有几多个啊？大部分人咧都系一个山上边咧就过夜嘅，啊过夜唔系瞓觉， 行噶嘛。 都是繼續行的， 那個比賽是挺有趣的，挺好玩的，即這個 好像螞蟻的，你知不知道夜晚行的時候 其實很漂亮的，一點點一點點在山上很漂亮的， 一條線這樣你就看到哦，那條就是路了。 但我們以前玩的時候，那個年代玩呢叫火龍、 哦、因為用 因為燈 蠟燭的，你以前那個年代、 其實我考科舉的即是同學經常問咩你啊 DSE 啊咁样，我唔系 DSE 啊， 科举啊， 你会考？唔系我科举啊，费事你估我几岁啊？其实就因为以前咧啲灯系黄色嘅，啲头灯系啲乌丝胆咧，咁、 哦、 你望落去咧就有温度嘅。 咦，咁以前嗰啲灯咪好热？如果你譬如头灯咁咪好热咯，会唔会？ 其实唔系好觉嘅，因为好细嘅灯胆仔啫嘛。你摸落去拉手啦，但系摆喺头上边唔觉嘅。 嗯， 就最紧要咧就系你好快就冇电。 嗯。 可能四个钟头就要换电，咁、哦、其实以前玩咧就好多嘢都系要讲体能，同埋要计算得更加精准啲嘅。 系 电耗耗电量啦， 嗯、 因为你话喂我个盏头灯可以用到四个钟，但系唔系用足四个钟嘅， 嗯， 可能三个钟头时候开始嗰个电力会弱 下降啦， 个光度会 唔好睇到啦， 系啦，咁所以你就要准备后备嘅电啦，咁你有。后备电系摆喺身上好啊，定系摆落去呢个 support team 上边咧，即系支援队度咧咁啦。咁你又 要 谂啦。咁其实成个游戏，我觉得无论咩游戏都好，计划本身件事系最好玩嘅。 嗯， 策划啊，计划啊，之后发觉，咦，安排得好好、啊、喎，流畅好顺，流程好顺畅。 咦，你个人都应该中意捉棋喎，中意部署。 唔系我系俾人部署。 系咩？ 策划好玩嘅， 系 即系譬如我哋帮啲学校做一啲 program， 我哋由同学校倾。去到跟住點樣去執行？ 嗯， 執行嘅時候點樣安排？其實係好好玩嘅遊戲嚟嘅。 嗯嗯。 啊，咁啊，講翻我哋行山先，唔好扯咁遠。 好。 咁我哋日頭就講話啊，要帶水啦。咁夜晚使唔使咧？ 夜晚啊，梗係要帶水啦。但夜晚咧，嗰、那個水分消耗得真係冇咁犀利， 少好多㗎，真係 少好多。係 㗎， 係啊，因為個山上面夜晚咧 涼嘅， 尖寒尖凍。 哦，尖寒尖冻咧，系讲人嘅体感嘅， 吓 话即系阴阴凉冻嘅，清爽嘅， 行啲古村啊， 嗰啲寒啊叫阴阴，凉同寒你又唔系好识分 喎、啊，系咯嗬？ 我知道你想讲乜嘢，我哋唔鼓吹讲呢啲奇怪嘢嘅， 系啦、 啊，我都唔系好中意讲呢啲古怪古， 系系啊，即系越讲咧个人就越认下认下 嘅，即系行嘅时候你咪行咯。你有講嘅時候咧，就因為啲比賽隊伍咧，佢夜晚冇嘢做咧，一路行一路講呢啲咩鬼故。 嗯， 最慘我就夾喺後邊。 你又焗住聽， 我又唔夠力過佢喎。 嚇！ 佢講到好大聲喎，跟住我一次就走埋，我真係咪對唔住師兄，可唔可以唔講呢啲鬼故 嚇？ 即係我比較怕。 你個人都幾好笑。欸、 你驚啊？咁啊，跟住再大聲啲，跟住話冇啦。咁我叫佢谷住道氣，咪走過咗佢之後 嚇。嗯嗯嗯。 咁、其實識得嘅，其實 OK friend 嘅，冇所謂嘅。咁山度大家都係朋友。 啱、 啊。有冇話對與錯嘅？佢中意講嘅，我咪我又唔阻佢，我咪唔好聽咯。 係咯。 咁我講翻夜晚頭先飲水啦。 嗯。 咁其實飲水可能會比平時少啲。 嗯。 但係食嘢咧， 嗯， 你可以繼續 keep 飲食 嘅。啊，夜晚會唔會特別肚餓嘅咧？我自己記得以前。行夜山嘅时候都中意去到食啲少嘅零食，去到提一提神。 热嘢， 哦热嘢啊， 好紧要系杯热茶又好，有个热嘅汤面又好，有啖热嘅粥， 嗯， 喂，真系翻嚟嘅， 嗯， 嗰个能量吸收快好多， 回魂嗰个感觉系嘛， 系啦，冇错， 系 好过你走去，当然都系即系个情况就似系喺。你系烈日当空啊，大热天时啊，吓拍一罐冰冻嘅饮品啊，咁样即系类似个感觉，好似插电嗰种嘅吓。 系。 咁但系你行山，你我比赛紧嘅，就好难无端端走去整碗热嘢饮噶嘛。咁呢叫有 support team 啦。 系啦，如果有 support team 嘅话，我试过有个朋友玩嗰啲都系100嘅。 嗯。 咁佢我就系喺狮子山嗰度咧，近笔架山一带嘅时候咧，就准备咗佢嗱，佢本人要求啊，佢本人要求要个叉烧饭。系啦，咁你唔好谂啊，咪顶住个胃跑唔到啊咁样。既然嗰个人自己要求嘅话，你就俾佢啦。因为去到嗰个位咧，如果你参加啲长途比赛，仲要佢嗰个系佢想计时，佢想做得好啲嘅话咧，佢、 哦、 想点样你就由得佢啦。因为佢讲咗一句说话都，我觉得都几啱。最紧要就系佢自己嗰刻佢想要。佢想要佢就會有動力， 係冇錯， 係呢個都係咁。但係如果你話飯係咪好鼓勵嘅一樣嘢，我自己又覺得，如果你普通行 OK， 你要計時嘅話，或者你要跑，真係會頂胃嘅。 但係可能佢習慣 啦，係可能佢係習慣啦。 同埋我欣賞嗰個故仔係，你講緊係我想啊， 嚇 嗰個滿足嗰一刻嗰個運動心理 係 好緊要嘅。 嗯。 我想攞一樣嘢，或者我滿足咗嗰個心理上嘅需要咧，你嚟緊個比賽嗰個繼續持續力就高好多。 嗯、 所以有時候啊，要好慘嘅成日比賽咧、食蕉啊！我成世仔最憎食蕉， 食你啊！ 又係食蕉唔得咧， 防抽筋啊！ 即係我想食碗飯啊！咁 一係就麵包花生醬。 其實我嗰次係我當年我玩啊，跟住飲咪有啲味精湯啊， 嗯。 佢就係大會供應 的。哦，係咩？ 係啊，一搣出嚟倒落去只杯度嗰啲咧，嗰啲直衝 湯。 我好想飲 嚇， 因為我覺得好想食鹹嘢。 係， 我唔嗰時唔係好識得玩，因為全部都係朱古力、朱古力、朱古力。 係啊，有陣時有啲鹹嘢咧， 啊唔得唔得唔得， 又真係好好喎，有啲鹹嘢。 跟住我走去飲咗杯，哇！個人一茅塞洞去，即刻有力翻嚟啊！跟住我再想飲多杯，我隊友就鬧啦。你再飲咧，佢真係講粗口。你再飲咧，我就乜乜你噶啦咁樣。我唔好啦，俾我飲多杯，你求下你啦，我真係好想飲。即係有時你食嗰啲滾水淥嗰啲面啦，食完之後嗰啖湯咧，阿媽就唔好飲啊，冇益噶咁。我覺得奇啦，冇益你俾我食，我想飲嗰啖湯啫，個靈魂嚟噶嘛。 飲埋佢啦，你去到嗰刻咧，其實你係想透過食物爭取一啲嘅快樂嘅。令到自己有更加即系嗰个 motivation 会强啲， 但系哇英文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嗰个情感会强啲，会继续行落去。 咁所以我又觉得有时候啲嘢就即系调节下啦，最紧要佢想食。 系， 咁所以而家啲 support team 好好噶。 系啊系啊系啊，喂！但系如果你夜晚行啲长山，其实会唔会话身体边一种嘅元素，我哋会特别系需要补充翻嘅咧？ 其实冇乜特别，糖即系。咸嘅嘢、甜嘅嘢，即系钠啊，啲单糖啊，都 OK。点解讲单糖咧？就快啲吸收。 系 有时候系行行下咧，你开始个人个体力可以 drop 啲落去。 嗯， 一拍嗰啲单糖嘅啫，即系差啲噏错牌子。 吓， 其实单糖嘅嘢一拍落口度就快好多嘅。 哦，即刻转化， 系 即刻吸收。 即系能量棒啊，食落嗰啲咩能量棒啊、能量饼干啊，咁嗰啲其实系好多嘅单糖，即系嗰啲 Google。 嗯， 一拍落去就快 速。唔系地图啊吓，唔系地图啊吓， 我唔系 Google 系 单糖系 单糖 原糖定系 单糖系葡萄糖， 系啊葡萄糖系 你又真大佬，即系一个节目笑咗一半啊！我 cut 晒笑声咧，其实可能就五分钟讲完啦。 所以真系有啲人佢哋亦都会用糖去到即系补充翻自己身体，或者用一啲盐糖，但其实。坊間都好多呢方法， 其實 OK 嘅。以前就冇咁多即係補給品俾大家玩，咁但係而家就好多。 嗯， 咁你話我咧，我就覺得初哥玩嘅，你係想玩即係揾嘢去跑嗰啲咧，記住袋包糖喺身度， 係 跟住咧就袋包 nuts。 哦， 係 nuts， 係。 咁有啲 nuts 咧，其實有隻係有鹽同埋有蜜糖味嗰只咧， 嚇。 咁你就袋喺身上邊，細細包嘅，一嚟就搣開佢就拍幾粒。 哦， 因為花生、腰果、杏仁呢啲係高脂肪嘅。 喂，花生我成日食噶， 系，我睇你都系啦，你咁嘅花生油嚟噶嘛，仲要壳都费事搣啊，跟住一抖口就系啦， 成盘咁倒落个口嗰度。 因为嗰啲nuts 啦，果仁嗰啲嘢咧，其实会顶到个胃，即系顶住消化先嘅。 哦， 即系唔系硬胃啊，即系佢顶一顶先啦，咁啊襟消化啲啦。 令到你个感觉上好似系 嘅。咁诶，另外就佢高脂肪噶嘛， 系 啲 下次搭飞机嗰阵时，如果有得排嘅话，攞定行山先。 你買啦！聽講話你搭嗰啲係即係廉航嚟喎，水都冇得飲下嘅，唔得嘅喎。 係咯，咁啊最緊要就係揾翻一啲啱嘅方法，令到自己行山嘅時候夜晚都補充到體力， 冇錯， 唔好太飽。係啦，咁啊適當嘅裝備大家都應該會識嘅啦嚇。 即係恰到好處。 冇錯，唔該曬 Sandy Sir， 拜 拜。拜 拜，系啦，样嘢都恰到好处系最紧要啊！继续都系21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转头会分头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啊！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8嘅朝头早啦，咁啊21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睇下呢个相对湿度47%啊吓，咁啊所以都相当干燥嘅朝头早嚟嘅，咁啊大家。注意住补水啦、啊，皮肤都要注意住，唔好爆擦。 冇错。 系啦，啊，如果唔系咧，呢个时候我发觉啲女士人好中意望喺男士块面嘅。 点解啊？ 佢阿 Anna， 系未介绍，未介 绍。突然弹咗出嚟，睇下佢睇啲皮嗰啲纹啊咁样，衰唔衰啊咁样。 吓，即系望，但系女士都会望女士嘅。 哦，系咩？ 其实女士系会望晒全部人。 系，其实望晒全部人。 哦，咁样噶。 因为系啊，如果我系成日望啲女士有冇而家系出现咗好多浮粉同劲干嘅状态， 都会啦。天气干燥，即系化完妆咧， 啲粉弹咗出嚟咁样啊？ 唔系，因为耐嘅。因为唔会 keep 得耐嘅妆，始终咧去到可能晏啲嘅时间咧，就啲粉会浮出嚟。 系咪即系叫做甩妆啊？ 都可以咁讲嘅。 要浮粉噶？ 系、哦、啊， 因为其实又唔 exactly 叫甩妆嘅。 吓、啊，未即系又未搲，又未变足卡。 其实你个妆都仲喺度， 你个妆喺度，不过唔靓 啦，搲咗。 系啦，始终可能经过可能12个钟，咁点都会有啲浮粉、嗯、都正常。 即系要再执整下咁样。 系啦， 所以要补粉。 但系我通常都懒， 好多人都唔补。 系啊。懒得补，通常都 系咩？ 我都 你够稳定啊嘛，你个妆 系啊，系因为唔想带咁多嘢出街，有时 系咩？哦、oh, 啊、 ，OK， 好，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头小白喺度啦， 船仔都喺度啦， 系啊 ，Ann 喺度啊， 系啦，咁啊 ，Ann 啊一早已经弹咗出嚟啦， 系啊， 咁啊先同我哋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算几好咧？今日朝头早会唔会啊？ 暂时都 OK 嘅，咁同大家睇睇隧道先啦。咁暂时就思瑞出九龙啦，沙田入口开始车多噶啦，咁而路面情况方面，咁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一段咧，都开始车多繁忙。咁现时咧，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慢线系有工程噶，咁呢个工程其实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嘅。咁所以咧，现时咧，通常繁忙时间都会开放呢个下层噶，咁就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咧，开放俾车辆使用。咁同大家讲下啲封路措施啦，咁就大埔的安祥路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大园村泰德楼的全线是封闭，而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线封闭。 咁仲有咧，长东路咧系有水管爆裂噶，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嘅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大致上都唔错嘅。 嗯，系啊，大致上都唔错啦，都算系咁噶啦。朝头早咁啊，希望即系今日朝头早都叫做清爽嘅早上， 系 啦，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喺驾驶嘅时候啦，更加有耐性。咁啊，等红绿灯嘅行人咧。亦都咧就有耐性去到等嗰分零鐘啊嚇，千祈就冇諗住自己紅公仔嘅時候都行， 係啊， 周圍都係便宜，係啦，唔使俾人罰錢，或者 仲有一個喺左緊， 係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自己自身安全啦。 同埋有好多人咧係見到對面，即係因為有分交通係車嘅交通燈同人行嘅嗰啲人仔啦， 即 係 淨係睇車個交通燈， 佢就睇到車個交通燈變咗紅色咯， 跟住佢就行咁樣， 係 啊，都見到有唔少咁嘅情況。 啊、 不過而家咧，我自己過馬路嘅時候，即係紅公仔企喺度啦， 嗯， 我發覺多咗人咧。是市民啊，你眼望我眼， 即 是大家想看看会不会有 谁是便衣你是不是呢你不像喎、啊、拿着代送应该不是、啊。 我又觉得大家都可能是欣赏着香港真的好啦大家都等这个红公仔啊。 那应该的应该是尽回自己本分的。 啱。 同埋就算真是绿灯过马路的话呢都要真的留意路面情况即是你不会知道会不会有些司机即是盲中中可能是行人绿灯噶啦，但系佢照冲过嚟，所以大家都唔好即系耷低头望电话过马路嘅时候。 马路如乜嘢啊？ 虎口，好叻啊！我哋 每人都有一分。好啦， yeah. 交通有咩同我哋讲下咧？ 大家有冇听过咧？彩虹站有神秘事件呢个都市传说啊？ 我真系有、啊。 系咪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 好耐， 系咪你后生嗰阵已经听过？ 我而家都后生。 系 系。咁啊。有呢個都市傳說嘅，同中間嗰條 係啊個路軌 路軌係有關，但係咩事我又唔係好清晰嚟記得。 火炭都係有類似嘅， 火 炭 我冇聽過， 火炭又冇 有 咩？ 因為有三條路軌噶嘛， 沙田都有啦。 但係火炭，因為我記得。火炭同彩虹都是有的、 啊、中大那個才驚啊！ 中大那個又不知道 啊，是不是搞錯啊你中大神中大那個不講啊好啦咁跟住呢彩虹那個跟住呢 是就是呢港鐵呢就辦了呢個隱藏秘境探索團啊咁就帶大家去穿梭中間那條路軌 是 是 我穿梭的意思是什麼先 唔係穿梭去第二度，即係行走， 行啊、 不是行，即係搭嗰架復刻版嘅港鐵，咁、 哦、 就穿梭呢一個第三條咪中間嗰條路軌。 係、哦、啊，係係係 啊，係啊，復刻版就係嗰架咧個、 哦，我知道 黃黃地嗰個燈，跟住係個黑色波波架復刻版。我以前都有搭過。 新 fans 嗰個新 fans 嚟。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咧， 你又咁啱坐到啊？ 我有啊，我細個我係細個坐， 我細個坐 就、好似暴露年齡。 就唔係你而家咁啱坐到， 唔係咁。啱坐到係，我係有印象，以前係坐過咯，好細個嗰陣。係 咩？ 之後就轉曬做新嘅列車啦。 係啊係。 係啊。 嗰、那個波波都係好多人嘅回憶 我有翻咁上下年紀。 因為嗰個波波除咗係扶住之外咧，唔知點解硬係好似好多玩法咁樣咧。 我有見過甩咗咯，我細個。 係啊，我都有見過甩咗。 跟住係擺咗喺個凳度咁樣嘅。 啊，係咯係咯。咁跟住咧，咁嗰、那個仲有啲咩？呢、這個背景係點樣嘅咧？ 但係其實咧，嗰個路軌咧，其實冇一啲靈異事件嘅，因為以前就話可能係穿過咗呢個路軌之後，就會去到鬼門關。 唔係啊嘛。 咁其實冇嘅，冇嘅。 咁啊，列車調度用嘅啫，睇下知啦。 咁穿即係呢個這個中間。个路轨系会去到边嘅咧？其实就会去到九龙湾嘅车厂嘅。咁、呢个九龙湾嘅车厂咧，大约可以停泊20列嘅列车。咁同埋中间咧，有时有啲有啲叽叽叽嘅怪声，就系、是、因为咧，其实佢中间有个好大嘅弯位啊，咁所以就会有啲叽叽叽嘅怪声、所以就冇一啲特别嘅灵异事件嘅。 哦，佢觉得其实提供咗一个几好嘅环境咧，嚟诞生呢一啲嘅都市传说。 系啦系啦， 又有叽叽声。又平時見到冇車行， 係啦， 其實我有行過，記得我係試過搭一架地鐵，係真係 行過中間， 係行過中間㗎。 其實有時 係其實冇嘢㗎，我記得 冇嘢。 不過係好少可咯，我印象中只係有一次係行過中間嗰度，係 啊，都幾特別嘅。 我自己咧就印象之中係冇去過中間嗰個路軌嘅 彩虹，我都沒 彩虹嗰個冇嘅。 我係幸運嘅人啊！ 你係幸運嘅人係啦。咁但係如果今次呢一個係。 即系铁路公司嘅一个 tour 定系点样噶？咁除咗去就去埋睇嗰个九龙湾嘅车厂噶？ 系啊系啊，但系就唔系话一般可能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嘅，因为今次咧就系邀请一班传媒嘅人士啦，有啲铁路迷啦，同埋 KOL 去搭呢个复刻版嘅列车。 几时啊？呢个系？ 这个几时 完成咗噶啦？ 呢个完成咗噶啦，呢个已经过咗噶啦。 我仲啱啱谂住问，我想问下点样成为呢一个 KOL？ KOL 你讲就得噶啦， 即自称我系 KOL。 你讲，你话你系 KOL 啊？你而家讲， 我系 KOL， 你就系 KOL 啦。 咁会有人邀请你噶啦，将会有噶啦。 系啊，不过已经完成咗，我唔知道添。 我觉得其实呢啲团可以搞多啲咯，几有趣啊。 系咯，我错过咗啊，我有兴趣啊。 我觉得好有趣， 因为我有睇过网上面铁路公司嘅一条宣传片咧，都系讲翻佢九龙湾嘅铁路车厂嘅。 啊，有啊有啊，系。 咁佢嗰条片咧，其实系用一个航拍嘅方式，即系 POV 咁飞，一路飞就一路睇嘅。咁喺呢成个过程入边咧，除咗睇到，我记得个第一个 shot 咧，就系见到佢哋一个好旧式，因为第一代嘅铁路嘅控制台系啦，即系睇翻晒成条可能观塘线、荃湾线咁样。 应该冇用啦，系咪啊？即系已经停用咗。 应该系停用咗噶啦。咁喺翻九龙湾嘅大楼嗰度入边，咁跟住嗰个加啲特技啦，咁啊嗰个嘅叫做无人机咧，就继续飞落去，飞落去咧就睇到咧就成个九龙湾车厂佢哋入边，即系嗰个车厂入边发生紧咩事？例如见到啲工人喺度。你見到有啲車廂咧係拆件咗嘅，可能你見到處理緊個轆喎， 即係維修嘅情況。 唔知係咪維修定係做緊其他嘢啦，係啦。咁又或者係見到佢有其他嘅路軌喺度，跟住有一啲唔同嘅列車喺度，咁有啲可能係工程車嘅。咁其實睇嘅嘢都幾多，係啦。咁亦都當然啦，見到唔少嘅工程師或者員工啦、技工啦喺嗰度咧就工作緊嘅。系啦，咁我覺得咧係都幾有興趣睇，因為鐵路咧真係喺一個社會上面擔當住一個重要嘅角色嚟嘅。係啦，咁如果你能夠睇到佢哋嗰個工場嘅話咧，係幾特別嘅。我冇睇過呢個， 同埋真係比較少接觸。啊，就算睇咧，我有見過啲。因為殘影呢件事有啲奇怪，我有因為火炭係都有呢一啲噶嘛，咁但係有時你搭車咧係會見到，嗰個位咧你見到啲聲嚟就滋有啲火花咁樣，有時會見到嘅早少少嘅時間，咁但係咧你講九龍灣嗰個咧就真係少見啲、 火炭嗰個你講得啱啊，火炭嗰個有陣時如果你話咁啱嗰架車行得慢嘅話咧，甚至乎停喺附近，我都會裝下入邊有咩睇嘅，咁而家就算有陣時駕駛嘅時候咧，經過呢、這、一個火炭馬場。一带嘅时候，我都会望下入边有冇啲即系特别系啦，有啲车会唔会停泊咗喺度啊？咁样有阵时都会停喺度噶。同埋佢有啲工程车啦， 系啊系啊，有好多工程车。 跟住我对佢嗰啲车其实都几有兴趣，我都想望一望啊，系咩嘢？ 其实入边系咪中空嘅咧？ 唔知道，我又冇入过去，我唔敢讲啦。 好想睇， 但 系可以搞多啲呢啲铁路游咯。 系啦，唔好净系俾传媒啊、KOL 啊， 可以开放俾大家参与。 系啦，广大市民都能够去欣赏到嘅话，咁咪更加好啦。啱唔啱啊？ 系啊， 我会报名啊。 同埋佢加埋个复刻版嗰个 MTR 几好啊。 系咯， 我就细个冇搭过啊嘛。哎呀！我想试下嗰个扶手啊， 嗰个波波， 试埋唔同线嘅旧版咯，你可以东铁线啊更加多添啦。 东铁线唔记得旧版系点 啊？东铁线有旧版有啲更加旧嘅，甚至乎系九湾铁路公司遗留落嚟嗰啲型号，咁啊都系特别嘅。 真 系 好耐咁样， 嗰啲好耐啊，嗰啲犀利啊，系 呢个我都未搭过啦。 系啊，所以都有好多。 咦，你搭过啊？ 我有搭过，我 认 得，我细个有搭过噶。 你而家都好细个， 我而家都细个，有个垃圾桶仔啊嘛，细个坐九铁嘅时候， 系 啊，冇错啊，喺东铁线嗰个位置有个垃圾桶仔嘅，系啊， 真系唔知呢、 有 噶， 系啊， 哦， 好，咁啊，同阿 N 倾住咁多先啦。 好，咁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啦。今日天晴，早上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周末时间有一两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亦都颇大噶，海有涌浪。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出边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4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留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整个星期咧，今日都系冇雨水噶啦，咁啊，所以天气咧都系会保持住干燥嘅，系啦，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咁但系可能之后咧，下个星期中旬咧，亦都会开始有翻啲密云噶啦吓。呢、這个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话说咧，咁啊之前啊睇报纸啦，见到啊大角咀庙会吸引150,000人共欢咁样讲啦，咁啊啲图片嗰度亦都见到咧，就好多小朋友啊，又舞龙啊，似一个嘉年华嚟嘅。其实呢、這、一个 系啊，其实庙会咧，即、就、系、是、我哋中国人嘅古代嘅嘉年，即系用嘉年华会啦，即系西方人咁样啫嘛。 即系庙会即系嘉年华会啊，系啊系啊， 咁样啦，系啦、啊啊啊。不过佢喺里边咧，主要就因为做一间庙做核心 系。 咁啊，里边即系当然系有嗰个拜神嗰个仪式啦，咁样啦。咁啊，借住拜神嘅仪式咧，出边咪引咗好多人嚟嘅咯。 系啊系啊， 引咗好多人嚟啊，咪搞咗好多活动啊，有咗小摊档啊，有舞龙舞狮啊，甚至有花炮啊、巡游啊咁啲嘢咯。 哦， 嗯， 咁啊，变咗成个真系。即係嘉年華啦，係啦， 即係我而家用嘅就用嘉年華會 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做任何嘢最緊要點啊？教育出師有名，係啦。咁佢呢個都叫大角咀廟會喎。咁呢個大角咀廟，咁啊位置又喺邊度？咁大角咀嘅話，咁啊大角咀邊度咁樣嘅咧嚇？ 嗱，佢而家大角咀嗰個咧，其實有間叫做洪聖廟嘅， 係， 但係佢係叫洪聖殿啦， 洪聖殿 係。吓、啊、咁样嘅，咁佢呢间庙咧，其实咧而家咧就呢、這个位置咧就喺咩嗰个社区陈庆社区服务中心对面啦。咁、 啊、 咧就唔系佢原本嘅位置嚟嘅，佢原本咧就系咩咧？就系真系以前嘅大角咀。 吓、 啊，大角咀系一个山嚟噶。吓、 啊， 咁啊后来因为咧就铲咗嗰个山，咁啊跟住填海，咁啊成为今日咧嗰个大角咀呢个区域。所以呢個區域冚唪唥都係平地嘅，咁解咁以前就冇呢個地方嘅，係填出嚟嘅。係。咁佢由於嗰間廟喺個山嗰度咧，咁啊係又要鏟山，咁所以先要搬到過嚟而家呢個位嗰度咁樣咯。 咁有冇話其實即係 喺工業區中間嚟嘅，所以好古怪。 咁有冇話其實佢以前仲係山嘅時候啦？ 嗯。 咁點解會有間廟喺個山上面？有冇？ 因為海邊啊嘛，就我仔係海邊嚟噶嘛。 哦。 紅色 係 喎， 係喎，係喎。 南海之神啊嘛，所以咪有間廟喺度咯。 一唔為意，我又唔記得咗。其實而家好多地都係填海填翻嚟。而家以前好多， 旺角都填出嚟噶啦。 係啊，以前好多都係海邊嚟噶，又唔記得咗添。 係啊，成個旺角都係海邊嚟噶，即係嚟真道一路都係海邊嚟噶。 係啊，係啊。嗱、嗯，咁佢就將佢搬咗去而家嘅位置啦。係啦，咁就正如佳哥所講，喺個工業區中間嘅。係啦，咁佢平時本身又多唔多香火啊？定係點？ 其實咧，嗰度講真咧，就相對嚟講較為靜嘅，較為靜嘅，因為始終咧嗰度咧都係工業區，工業區特色就係夜晚冇人噶嘛。係 啊係啊，冇錯，收工啦嘛，收 居民噶嘛， 收起啦，大家都 係啊，冇乜居民嘅咁啊，所以較為靜嘅咯。咁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間咁嘅洪聖廟嘅存在添。 係，咁佢仲維生到嘅嘛？其實一間廟佢都需要有好多嘢經營嘅喎。 係啊，咁啊，但係嗰廟嗰間廟。就唔算係好大嘅咁樣啦，咁、 啊、 就始終都係舊區啦，咁就隔離啲街坊雖然唔多啫，咁但係咧花費都唔係好犀利咁樣咯，咁啊後嚟就有人就認為嗰度以前咧就有人見到洪聖廟睇住個地方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搞個巡遊啊、廟會啊，咁啊祈求地方平安啊，咁於是慢慢咁啊，營造咗出呢個咁大型嘅廟會出嚟咯。 哦，咁啊，不如問埋佳哥啦，其實雖然香港你亦都話到有好多廟啦，咁但係有好多廟入面咧，其實亦都未必係真係香火好鼎盛嘅。我又真係想問啊，其實會唔會入面個廟咧，或者寺院啊，入面嗰啲嘅叫做原本供奉緊嘅，會轉咗佢嘅咧？ 有咁嘅情況。 有噶， 有咁嘅情況。最我其中一個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大埔舊墟嘅天后廟裏面，佢原本一邊有間潭公廟嘅， 係 佢楞住間潭公廟嘅，但係潭公嘅信仰似乎就熄微啦喺嗰度， 係 咁於是乎又而家改咗做觀音廟。 哦，即係搬真係換咗個入邊個主人喎、 啊，就將個嗰個潭公爺就搬咗入去舊墟入邊個正殿入邊嘅一個側邊一個神龛坐。就將佢調咗位 哦，但係呢個情況其實唔常見嘅， 唔常見，即係偶然間發現啦咁樣咯。 嗯，會唔會話 咁啊？觀音加受歡迎啲啊？ 係啦，係啊，咁、會唔會話如果通常出現呢啲情況嘅話咧，就直頭成間廟都唔要啦，又或者直頭搬咗佢第二個都好過咧，就係換咗入邊個主人 廟嗱 咧，成間廟換咧就真唔，除非係拆樓啊，搬即係拆樓啊，或者係嗰個移山填海啊，或者係嗰度要發展咁啊，逼得不得已先搬啫，唔係搞嚟咧就少咁嘅。嗱，譬如話咩咧？譬如話六陽新村啦、荃灣嗰度有間先後廟啊嘛，咁嗰度因為要起地鐵站，咁啊，於是乎咧，成座廟就移咗位，就移咗去而家呢個位咁樣咯。 佢以前喺邊度嘅？就係而家港鐵站 嚟嘅咋，不過就唔係而家呢個位啦。咁啊，政府啊補翻笪地俾佢哋起翻間廟咁樣咯。咁樣咯，咁啊有嘅，都有啲咁嘅情況啦。 咁如果又做一啲譬如特別嘅祭祀啊，各樣又會唔會去翻舊嘅地方嗰度話紀念翻咁樣會唔會 噶？其實係有嘅。即係有時有都有機會咧，係嗰啲老街坊咧，譬如話佢做一啲巡遊啊，或者係一啲做譬如話愚人節啊咁樣拜神咧。咁如果嗰個仍然有間舊廟嗰度咧，縱使係幾十年之後咧，佢哋都仍然會喺嗰啲位嗰度咧就擺一拜咁樣嘅。即係譬如話喺大埔，大埔咧有個地方咧，以前咧就有一個位咧就係擺一嚿石頭嘅。咁啲人就當佢係觀音咁拜嘅。 咩石頭嚟㗎？嗰嚿係 一個人形咁坐咗落石頭咁樣出，啲人出入當佢觀音咁拜咯。 係咩？ 係。 而家仲有冇㗎？而家 梗係冇啦。而家因為佢已經係後嚟就係一間廟俾咗呢個觀音啊嘛。 咁個石頭 咧？但係縱然係移咗呢個觀音去咗間廟咧，但係當地嘅居民咧仍然保留住嗰個地方，就有個觀音個神位喺度，即係咁樣。 哇，都幾多呢啲唔同嘅風俗喎，即係廟啊會搬嚟搬去啊咁樣。 呢度基本搬嚟搬去梗係有啦，但係唔係咁文，即係唔係好普及嘅。因為始終一間廟如果移動咧嚟講咧， 係咯， 即係好大件事啊。 係啊，佳哥，我想問一下啦，咁如果你話揀要起一個新嘅廟新嘅位置，咁佢哋都係要揾一啲可能佢哋自己風水學家、堪輿學家。去到点都要望一望嘅，去到揾翻系咪要揾嗰啲咩特别嘅月啊又成咁样嘅咧？ 通常咧，嗰啲庙起喺边度咧，都一定系有风水先生睇过嘅。以前特别系以前啦，而家都会啦。嗱，间庙起边个位咧，有几个唔同嘅考量嘅。有啲庙起嚟咧，系目的就系我嚟挡煞嘅。即系我嚟挡咗啲唔好嘅风水啊。 咁间庙咪自己咪容易遭殃？ 廟都係中央廟，我神坐喺度嘛， 都會擋煞啊嘛，佳哥。 穿噶嘛，佢自身難保嘅，我拜你做咩？ 你啱，唔好意思啊，你啱。 咪咯， 咁所以就係有呢啲咁樣嘅用途。 係啊，即係有啲廟咧，就目的係我嚟擋嗰啲風水唔好啦。有啲廟啊，當然咧就擺喺嗰啲我哋叫做咩咧？嗰啲三叉水口位啊，嗰啲位咧，我哋鎮住啊保住啲風水啦，譬如話沙城嘅車公廟咪係咯。 哦， 沙城車公廟咧，佢原本而家滄海桑田啦，見唔到啲咩環境啦。以前其實嗰個係一個三條河水出去個海嗰陣時候，嗰個出海位。 因為嗰個係其實而家都隱約見到㗎。 係啊， 譬如你喺城門河跟住。文化博物館其實你見到那裡有幾條支流 的，是啦，沒錯，以前呢你看看舊水你很清楚那個山，它真的是神山啦，神山下面就起了一間車公廟，那個位置其實就幾條支流匯集出了海，這個沙田海那個位置來的， 即是城門河那邊，城門河那邊出套就說 了，這間廟就是拿了個地方的形勝，做了個風水位， 是啦， 就是這樣嘛。 揾一次我哋都可以讲下呢个车公庙嗰阵时起嘅时候点样。 哦，好啊， 系咯，好，咁啊，今日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啦。 好， 唔该你，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减息0.25厘，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到4.5至4.75厘，系继上次会议减息0.5厘之后再度减息。利率期货显示，市场估计12月再次减息0.25厘嘅机会超过70%。 主席鮑威爾說，目前仍未決定12月議息會議採取哪種政策行動，要視乎下次會議前公布的經濟數據以及相關數據對前景的影響而定，並會逐次會議作出利率決定。另外，鮑威爾說，美國大選短期內不會對當局政策決定產生影響，當局不會猜測、不揣摩、亦不假設未來政府的政策選擇。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玫瑰園就大選結果發表講話，他說已經與當選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祝賀他當選，並承諾會協助他有序地在明年1月20日和平完成權力交接。拜登在提到落敗的副總統賀錦麗時，讚揚他的競選活動鼓舞人心，認為賀錦麗應該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拜登又呼籲支持者接受選舉結果，並且不要放棄和要保持信念。他說對能夠與自己的內閣以及團隊合作感到自豪，在餘下74日的任期內，他會繼續履行作為總統的職責。超强台风银杏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并正横过南海北部。天文台说银杏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随着银杏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将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由于银杏环流较为细小，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银杏和珠江口的距离、强度转变和本地的风力变化。银杏昨日在菲律宾东北部卡加延省登陆，是不足一个月内第三个吹袭菲律宾的严重风暴。卡加延省200个村庄疏散21000多人。内地气象部门预计银杏移入南海后会重新增强为超强台风，星期日吹近海南岛东南部至西沙群岛一带海面，海南省大部分海区将有强风雨的天气。预测本港是天晴，朝早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青马大桥咧系有道路工程，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慢线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去港岛龙尾油荔村，狮隧出九龙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壁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火炭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咁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而吐露港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稍为车多繁忙。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慢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自信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二台话你知。 你睇紧乜嘢啊？呢啲银纸嚟噶，呢啲系 呢啲系印尼卢比。我听啲印尼朋友讲，因为印尼曾经长时间使用荷兰盾作为货币，所以当地华人呢仍然习惯将印尼卢比叫成印尼盾。 我知印尼货币分硬币同纸币，纸币面额有七种，最细嘅系1000盾。最高面额就是10万盾，通常是游客去到当地玩，在酒店住宿、旅游区等等较为高消费的地方才会多用到。 而硬币的面额就有25、50、100、200、500和1000盾，每款硬币的正面印有印尼国徽，而背面就会有不同的图案，例如印尼特别的动物、国花茉莉，又或者是独有的乐器等等。 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不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他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不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早晨7点39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1度气温，相对湿度47%，干燥啊， 好干添。 喂，今日咧，如果练跑咧，真系几好嘅一个 系啊 机会嚟。 我发觉咧，即系最近喺特别系傍晚嘅时间啦，咁啊都太阳开始收咧，哇！啲跑手啊，全部都出翻晒出嚟，因为你连埋咧太阳嗰阵晒咧，都唔需要咧，就系掹住个身去到跑， 系有少少温暖。感觉啦，咁啊，希望今日 Happy Friday 啊吓，咁大家睇下会唔会朝头早咧啊，一路听住晨光第一线，一路咧拉住筋，热住身啊，跑3-4K，跟住先冲个凉，跟住再翻工，其实感觉几正嘅。 如果能够喺翻工之前真系轻松跑嘅话咧，其实你全日你都会觉得个人系精神啲嘅， 系几好嘅。同埋嚟紧有密集嘅赛事啦，咁无论有海外嘅赛事啦，以至譬如全城加码啦，咁再加上就系机场三跑啦，又开始跑啦， 系喎，系喎。 再數落去已經去到叫做香港馬拉松 啦。馬拉松啦。 係啦，有金融機構嗰、那個搞嗰、那個啦。咁 香港馬拉松都好多人參加啊。 係啦，冇錯。 跑手們要加油。 要改咗佢第一個字呢而換咗香港馬拉松。 香港馬拉松啊。 都用咗十幾年去改啊。我成日都想講嗰個㗎嘛。報唔報到啊咩馬咁樣。係 啊。 anyway, 香港馬拉松。 咁講下琴日啦場叫做亚冠二嘅赛事，因为港台电视32咧都有全程直击嘅，咁啊东方咧就输波啊吓，咁其实咧琴日好多球迷啦都入到场嗰度支持东方啦，点不知咧两球咧都系输12码，第一球咧叶鸿辉咧其实系保护自己身体咧，跟住可能金鸡独立咁样去营救个波，其实好多时候守门员都会咁噶，即系出去接波嘅时候咧，佢一只脚会抬起噶，咁但系咧球证就 因为弹跳嘅时候一个即系动作嚟噶嘛， 你细个睇足球小将，无论林三以至系 健威， 佢哋都会咁样用一个接球嘅动作啦。咁但系啊，球证就觉得呢个系蓄意攻击别人咁、啊、样。其实佢冇蓄意攻击，龙门咧永远都系保护自己嘅。多数咧球证会吹咧叫做攻方啊，即系攻击球员咧冲门啊，冲向龙门多啲啦。我好少睇到咧系。球叫做 守門員啦、 啊。嗱、啊，你睇到啦呢、這個照片係咪？ 係， 即係我估你可以睇翻 payback 嘅小白，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可以睇翻 payback。其實佢真係單單保護自己咯，同埋佢裝空作勢壓開自己咧。你唔需要撞埋嚟啊嘛。我都起曬槓咯。 係啊， 我想接波啫。同埋個波係接咗之後，佢都係依然係維持一個叫做起槓動作啊嘛。咁、但係冇辦法。嗱、這個咧又要歸功於咧呢個 VAR。因为亚冠二咧就冇 VAR 执法嘅， 系啊，慨叹冇 VAR 呢个样嘢啦，咁啊变咗球证啊主宰，一定系全主宰咗个比赛啊， 咁变咗两球都系十二码咧，咁啊东方咧就输咗俾卡亚啦，虽然数字上仲可能有机会咧叫做争出线啦，但系讲真啊，翻嚟主场竟然输翻俾咧FC 卡亚咧，令到好多球迷咧都有少失望啊，包括主持人啦，即系睇住电视机呐喊助威啊，我以为都可以和到波啊，甚至乎赢到，点不知？两球都俾球证啦，吹咗两球，我自己觉得咧争议性几强嘅十二码。不过睇下啦，咁啊嚟紧咧都仲有其他港超联嘅赛事嘅，咁啊喺港台电视32都会同大家全程直击啦，包括啦，11月10号即系礼拜日3点啦，东方就会对啦北区嘅，咁同样咧喺旺角大球场啊嗰度上演啊，咁啊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你咧喜欢睇本地足球咧，都可以欣赏下，或者留守喺港台电视32啦。 系啦，咁啊冠二 G 组织。分榜咁其实见到广东三线第一啦 ，S 悉尼咧就咁就喺第二位嘅。好啦，咁啊讲翻都系足球，但系其他嘅足球啦。啱啱咧咁啊，亦都完成咗一场嘅比赛咧，就系曼联 赢波啊！ 曼联赢波， 喂嚟喎，阿云佬咧都 几好、啊，其实 脚头几好啊， 系咯， 好波不如好运， 系咯， 呢句说话都不外乎喺呢个环节讲。 而家仲要变咗咧，就系、是、教头嗱，无论佢而家看守领队，定还是嚟紧嗰位咧， 系 哇嚟紧嗰位更加一阵间都想讲下就系、是。带领呢一个 史 波廷啦，咁啊 曼城啊， 四比佢唔系单单赢1-0或者2-1嗰啲， 系 佢赢都几多球喎、 啊。系不过又系喺呢个环节，其实季初嘅时候都讨论啦。嗰度奥拿咧，通常临尾走嗰一季咧，佢系 就正如巴塞隆拿当年喺佢临走之前嗰一届，其实巴塞都几甩碌噶。 系啊，有呢个情况出现咯。咁作为如果曼城嘅球迷，你当然会继续歌颂哥迪奥拿啦，因为为到球会带嚟好好嘅战绩啦。 上所有锦标想攞嘅都俾佢攞咗， 系啊！但系今季佢走咧，大家即系曼城嘅球迷咧，要有少少心理准备、就是、啊！就系都会有连番嘅甩碌啊，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或者有啲唔应该输嘅赛事都会输啊，或者本该可以和到波嘅赛事都输埋啊！咁有呢个情况咯，真系嘅， 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睇下系咪真系一条天子或者佢离开嘅时候又会咁样啦？ 睇下云佬，喂，我觉得反而曼联系咪管理层可以谂下有机会？俾阿雲佬去踢叫帶多啲隊 啊，好似都帶得幾好，不過冇辦法嗰邊又簽 咗約啦，簽咗約啦， 係簽咗約， 咁啲人已經喺度嗌緊啊，新費格遜。咁你知道個嗰邊呼聲啊咁鬼勁嘅話，咁啊雲佬啊暫時都要即係啱嘅。就正如雲佬所講，我哋尊重佢，佢好樂意咧就同人合作嘅。 嗱、我冇貶義啊，但係葡萄牙超級聯賽即係俗稱葡超咧，確定唔系欧洲四大联赛、就算你话奔飞加或者士普廷踢到喺葡萄牙联赛晓飞，究竟系咪 出到出嚟嘅力量有几多咧？ 能力对住即系世界最顶级嘅教头咧，即系你谂下。 即係強如乾地都未必教得到，強如摩連奴都唔可以長期立足喺英超，今時今日係咪先？我自己有啲懸念喺當中咯。 所以而家就有少少咧，即係寫古仔咁樣。咁佢能夠帶領住士不停贏4-1曼城嘅話咧，咁我相信而家曼聯嘅球迷就相當之開心啦。你見到看守領隊又交到貨，係啦，嚟緊嗰位咧，其實亦都好似真係會演變成為傳奇咁樣。咁我哋當然係希望有好波睇先啦。如果你話好波睇咧，利記呢排都要講下喎，喂，利記啊，史洛咧係好強，最近真係強勢喎，佢每一個調動咧，佢都係基本上咧就神乎其技嘅。咁而家變相咧，佢好多時即係帶領住利記，佢無論喺幾線幾方面嘅戰線咧，都能夠衝緊冠軍。 係啊，冇錯啊，咁啊非常認同小白頭先講啦。咁啊，利記其實除咗好成績咧，亦都成隊波嘅軍心咧，亦都係好穩定嘅。呢、這個都係叫做收音機旁邊嘅球迷朋友咧，应该会了解得到啦。咁其实你话如果睇英超状态好咧，就一定冇阿仙奴份噶啦。阿仙奴咧又整场输波啦。咁有啲名宿啊都有讲啦，就系话喂，睇阿仙奴咧最好睇嘅地方咧，就系永远期待下一季，就好似睇 N 字头串流平台咁样咧。咁啊，下一季我哋永远期待。 系咪自从云加离开咗阿仙奴之后就出现咁样咧？ 系啊，我觉得个持久性咧好。好低啊！即系通常球队可能踢一波流高潮，哦，可能有十场好波，跟住第11、12场咧就会踢得好差，跟住又慢慢走下波咯。即系我自己作为阿仙奴嘅球迷，這個嘅 pattern 咧系经常发生嘅。咁反之咧，我觉得今年车路士咧真系踢得几好啊！而且啲球员咧得到晒所有说明书啦，用人得宜啦。我觉得咧利物浦啦，即系佢最大嘅对手咧，除咗曼城之外咧。要數車路士，車路士好大機會喺英超前四嗰度搞得掂啊！今季 係啦，暫時都仲係前四啦。其實咧喺英超方面啦，我哋見到咧就25分利物浦啦，暫時都係第一位啦。咁啊，賽咗10场啫，咁啊都係1/3嘅賽程。咁啊，曼城咧就23分嘅，因冇辦法，因為輸波。咁啊，見到咧嗱，森林啊第三、第四，反而有幾隊嘅球隊嘅，包括咧就車路士啦、阿仙奴啦同埋維拉啊。咁啊，維拉如果冇記錯，應該下一場嚟緊係咪會對利物浦咧？ 要睇翻賽程先。 賽程啦，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嘅。咁啊，睇下對於史洛嚟講，佢自己都話到對維拉咧，其實是一場硬仗。咁你見到積分方面，其實佢都喺仲喺前列啊，因為都只不過喺第6啫。咁啊，見到即係證明喺今季上面維拉嘅發揮都係唔錯。 喂，題外話，今個禮拜咧，小弟會去 J D 嗰度睇場波啦，咁樣睇呢個丁田啊嚇。咁但係丁田唔係主場喎，喺國立競技場嗰度上演啦咁樣。咁呢個國立競技場咧，我都想拜師求問問小白啦，即係我都知道你認識多少少。喂，其實佢哋本身咧有主場噶嘛，但係點解成日偶爾都要去下國甲？國立競技場當地嘅國立競技場嗰度去上演一個劇目咧，吸引遊客係咪真 的？一嚟又可以帶動一下，啱㗎。其實吸引遊客係其中一個嘅主因啦。咁另外就係亦都可以即係將自己嘅球迷帶到去，同埋咧有陣時咧佢哋揾翻啲。我都唔知可唔可以用中立場去到形容啊，又或者係一個好似夢劇院咁樣嘅比賽場地咧，咁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有個特別嘅士氣喺度嘅，因為一個場地咧，其實你都知啦，咁啊當地譬如佢哋踢波嘅時候，那個氣氛好好嘅，咁但係如果能夠用一個咧就感覺上係似係成日都會做決賽嘅地方嘅話咧，其實嗰個踢波嘅感覺係幾好啦。不過有陣時候我就會覺得，如果你話大球會去踢，當然係好啦，咁啊坐滿曬，但有陣時候其實即係就算係譬如 J 聯聯。 是可能有啲譬如鳥差咁嗰啲相對係地區球會啦，或者冇咁顯赫啦，喺個球會歷史嗰度咁樣，即係同川崎前鋒啊，或者同橫濱水手嗰啲，哇！我細個踢20多年前，佢已經係穩佔嗰陣時叫 J 一啦，係咪先？係 啊， 嘅聯賽。 今季啊，梗係要睇勝利船啦，同埋勝利船啊，成績係最好啦。 係啊，其他都有啲跌喎。 丁田其實都幾好嘅，你睇丁田，佢喺第3。 係啊，但係我知道日本嘅球迷唔係好中意丁田，因為佢哋嘅球會冇乜歷史背景，都係好似財團式咁樣咧，即係叫做 慢慢冒起咯。 係啦，即係有啲。 佢突然間爆起，應該係 突然間爆起，即係 突然間爆起， 背後可能有個大財團咁樣入主咗，咁可能玩一兩季。咁嗰個財團話：喂，冇乜戰績交到，咁可能唔玩咁樣。 係啊， 大功松鼠咧，其實都比 嗰個飲品集團啊買咗啊， 嗯， 飲品集團你知道我講咩啊？ 而家佢哋好多嗰啲，譬如佢哋嘅球場咧，都成日記住係成日改名嘅。 係啊， 因為你幾年一次一換廣告咧，換贊助商，佢哋又要再改個名咁樣。 係我話呢個都幾搞笑。既然講開大功重選，咁好大機會下年衝去 J 一啦，即係由 J 二升 J 一啦。咁嗰個飲品財團咧，未有另一隻動物嘅。咁但係大功重選本身係松鼠嚟啊嘛。咁佢就松鼠加牛囉， 做朋友囉。 唔係佢直情係个名好似大概都要咁样讲。即係变咗一对球队入面有两种动物出现咗。 咁好囉 ,double 吉祥啦。 咁好啦，大家总之,Happy Friday 啊，好波献给你。咁想睇好波呢，即係留守喺港台电32又得，或者呢其他免费平台呢都有机会睇得到㗎喎。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求爱。不理污染多缺德，早已将恋爱购物尽掉进海。如果有好这中秋，他若前来别预定十人的餐台，还情愿孤单过节，前度有很多过节无法放得开。人潮内我若要被你要到转弯，总能殊途，唯一怕电脑留过很多轨迹，凄清的心宵总是看到。游玩时小心碰着你，寻梦时小心碰着你，敏感一看见你就缺少氧气，喉咙手扎像哮喘再起，还未能起。日记，偏偏也是你。餐厅书局米铺，当天假装碰到此际又再。成个为了不碰面制造烦恼，从埋伏到被见也得兜路，还未崇高到连敌人都抱抱。若被你身外泪碰到，无法装有爱细问你的孩子可好，游玩时小心碰着你，寻梦时小心着你，敏感一看见你就会缺少氧气，喉咙手扎像哮喘再起，但像尘埃般抹掉你，曾是如此仰望你，往往也不到我去讲放弃，要多痛苦可当这偶像已死。小心碰着你，沉梦时小心碰着你，运气差一碰见你就不够氧气，喉咙仿似被箭矢封死，期望明年可再遇你。 7:55，张天赋小心碰头。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今日咧就11月8日啦，咁原来咧11月8日有啲咩事发生咧？咁啊，原来香港咧就会有两间嘅电信公司咧，就会先后啊吓终止2G 嘅服务噶啦。 哇 ，2G 都好耐冇听啦 ，2G 你知咩系 2G 啊？ 梗系有用过， 你有用过？ 好似有嘅喎、 哦，不過而家先終止服務，佢有用過，我又唔出奇嘅。 係啊， 係啊，大家諗翻係你自己第一部手機嘅時候 是用，3G 啊，我記得係。 我記得我係2G 嚟嘅，咁佢有嗱，如果我冇記錯啊，真係記錯就唔好意思先。咁我2G 之後，佢曾經跳過一個 CDMA 頻譜嘅。 嗱 ，CDMA 我第一部手機用 CDMA 嘅。 CDMA 咪就係阿黎天王嗰陣時出過嗰、那個，不過 CDMA 嗰、那個 成哥成哥公司啊嘛，成哥公司佢嗰個頻譜，跟住我又問過話 CDMA 係點㗎 ？CDMA 係淨係我哋公司用嘅。即系佢大概系咁样讲咯，我嗰阵时细个真系唔系好懂啊， 但系都系打到其他公司啦，当然系 九几 打到 九八年九九年 唔记得啦，呢个真系唔记得。 Around 九十年代噶，九十年代尾巴嘅产品嚟噶， 系。 咦，咁我开始思考系咪嗰个叫二 G 咯？我用紧嗰个，即可能系 3G 嚟嘅已经。 因为咧嗱，我就97、98年度咧就升中一嘅，咁我好记得我升中一咧先拥有啲电子产品嘅， 系 咁所以咧个时间线应该喺99年打后啦。嗱，可能我都会记错啦，即系你都活咗， 可能我都记错啦。 诶，唔紧要，我哋唔好讲咁多头盔事，纯粹表述下，表述下呢个二 G 就嚟冇啦。 咁跟住系啦，咁而家二 G 冇咁点咧？ 系啦，其实而家仲有一间咧系有二 G 嘅，咁啊讲紧咧原来1993年啊，第一次1月啦，就推出 2G 服務啦。去到2004年嘅9月咧，其實呢11年嘅時候咧，係有用戶800万人嘅。 嗯， 咁講緊咧滲透率啦，係117%，好多啦咁樣。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哇！真係得翻 0.36% 嘅啫， 咁冇辦法，而家都 好少人用啦。講真， 可能有啲公公婆婆在用緊咯。 其實有好多係一啲叫做古董機迷咧、古董手機嘅迷咧，係特登即係儲呢啲機，然後特登去上翻嗰啲台，我就係為咗令到嗰部古董嘅手機咧，仲可以上網嘅。 都幾型 啊！唔係，佢哋嗰陣時冇得上網，係冇得上網 嘅。係啊，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未要嘟針卡嘅。Sorry 啊，我又朝頭早完成 Happy Friday， 我將少少大家覺得麻煩躁動嘅回憶翻翻嚟。咁嗰陣時 Covid 啦，要嘟針卡啦，咪好多公公婆婆咧，其實佢部手機啊，其實支援唔到，即係可能4G 嘅頻譜或者冇得上網。咁我對點搞咧？咁樣即係好比較棘啲呢個位咯。 係、哦、啊，咁其實咧呢一個咧講緊啊嚇，一開始嘅時候咧，如果你有用過大哥大，我都冇用過。我用嘅時候已經係用接機或者係嗰部咧傳說中跌唔爛嗰部機咧， 係 嗰個牌子嘅嗰一啲禁制機。咁我就喺嗰陣時學識咗筆畫。 以前嗰陣時啲大哥大電話咧，我記得我肯定有一個咧水壺， 我都有、啊、 大哥大電話水壺。 係啊， 你記唔記得掹條線，因為扭下扭下嗰個就嚟飲水噶嘛。 跟住嗰個位就嚟飲水。嗰、那個設定咧係我唔記得係大台邊一個劇集係做先嘅。 跟、 因為嗰陣時大哥大咧係個身份嚟㗎。係 啊， 點解叫大哥大咧？ 佢出機都要成當其時應該要2-3萬蚊㗎。 貴啊嘛，係好貴啊。 第一出機啦，第二咧你普通人根本犯不著隨時要有人揾到你咯、所以你一定係一個大哥嚟嘅、如果唔係，唔會有人要隨時揾到你、或者你需要隨時揾到人。 喺孖哥褸入邊。有个大哥大电话， 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啲草根平民百姓，梗系有个水樽嘅，攞、出嚟，跟住扭扭， 仲要自己配音啊，嘟嘟嘟嘟嘟，喂， 嗰阵时系周星驰定系 周星 驰 一定有，周星 驰 咪一般漫画闯天涯一定有嗰呢个 tag 啦， 所以都几有趣嘅，有阵时睇翻啲历史， 同埋原来嗰阵时咧，即系讲紧大哥大或者甚至系啲接机咧，有好多唔同型号噶嘛，咁啊设计比较简约嘅，咁而且咧 接机都系回忆嘅啫。 系啊，同埋佢话咧，即系嗰啲，佢哋觉得点咁得意啊？呢啲机，呢啲古董迷话，因为咧，可能你可以自己换机壳啦，你自己入歌啦，然后咧，你中意几时换电池啦？以前我仲记得电池系可以拎走嘅， 系啊， 而家咧，佢而家全部冚晒入去咧，你就冇得再自己换电池啦。咁然后咧，连揿掣啲声咧。都是好聽啲嘅、因為係啦，而家冇嗰啲掣撳嘅咧，其實基本上 以前和弦啊嘛，有啲人用用 係啊，咁同埋最得意就係用 SMS 咧，如果同一個電信商咧係唔使錢嘅，你就會特登去揾翻嗰啲朋友。 哇！前仔呢個題目好好啊，有機會再同你多講少少。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8:12，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今天继续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喂，早晨， 欧 大好，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 是星期五真的愉快啊。咁睇到今晚美股呢，哇，大升啊，咁啊真是呢，无论是纳指啦同埋呢标普呢都升得几靓仔下，咁讲緊叫做道指呢就大概持平咁样啦。咁睇嚟呢美国方面啲金融機構都好接受到個賽果喎，嗱講緊賽果唔係球賽賽果啊，講緊係美國總統大選個賽果啦。咁你都知道，即係依家賽後先講啦。好多朋友方方面面，特別喺外國嗰啲咧，即係乜都有得賭一餐啊。嗱，我哋就唔鼓勵大家賭博啊嗰啲咁嘅嘢啦。但係你知道外國啊好興噶啦咁樣，咁所以啊，琴日都見到有啲美國朋友啊，或者有啲北美嘅朋友咧，都好似慶祝，但係慶祝咧唔係。单单觉得即系特朗普当选而庆祝，系庆祝啊有钱赚而庆祝咁咯，几有趣嘅一个画面。OK， 咁啊，宏观嘅美股大市走向，以至咧美国方面个股市嘅亢奋程度，都一次过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唔该。 哇，实在太多嘢讲啦，唯有浓缩同快啲啊，因为咧头先阿欧都讲到，哇，即系有啲人好兴奋，因为个股票市场咁亢奋，三大指数其实都叫做创个新高噶，不过道指就有少少无力咁解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都仍然咧喺一个非常接近历史新高嘅水平嗰度，睇嚟大家系。對於呢一個即係總統選舉嘅結果，股票市場反應非常之咁振奮。幾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大家都仍然有個好樂觀嘅憧憬，就會覺得當特朗普上場嘅時候咧，未來對於監管，特別係金融業啦、虛擬資產行業啦、數字貨幣啦，呢啲都會係放輕力度啊。咁所以就令到佢哋都一下子咧，就都叫做繼續咧有個好強勁嘅表現啦咁樣。嗱，當然都係講嗰句啦，有個別啲股份，包括 Trump Media 咧，就都唔係尋日啦，其實尋日都講啦，喺呢個延長交易時段已經有壓力啦咁。咁但係咧就真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嘅，因為咧當我尋日亦都再睇下其他唔同嘅即係美國嘅媒體啦，可能大家都知啦，美國咧就最流行咧呢個即係 talk show 啊，即係一啲可以話係獨腳戲嘅一啲主持人嘅。咁有兩位都叫 Jimmy 㗎啦嚇，都相當之有名氣。咁唔特別講佢哋個節目內容啦，唔幫佢賣廣告，但係都會講嘅就係話喺選完之後咧，即係唔同嘅即係所謂嘅州份啦，唔同嘅市民啦，其實都真係可能會對於呢個選舉結果有幾唔同嘅睇法嘅，有啲人可能係好失望。咁但係的而且確啦，即係個股票市場咧走亢奮。喂，咁亢奮喺邊咧？咁選完一日㗎咯噃，咁樣咁但係其中一個喺即係電視機好有趣嘅畫面咧，就係頭先我講某一個嘅即係話名嘴嘅一個嘅即係 talk show 啦，脱口 show 啦，咁佢就講啦，哇，其實啲美國人係咪真係咁政治理性同埋知道要投票嘅咧？咁佢哋就做一個好搞笑嘅一個民意調查，就係喺總統選舉之後嗰日咧，就走去街嗰度就訪問啲人，就話：喂，今日總統選舉咯，嗱，其實已經係過咗一日嘅，選完㗎啦已經。咁你諗住投邊個啊？咁被訪者嗰啲咧就一臉認真咁，我咧都會投呢個候選人嘅。咁你會點投票啊？會唔會係寄信去啊？定係去投啊？咁就一臉認真咁答咧，我會寄信去。嗱，但係其實搞笑啲講，根本已經選完，即係有好多人都係即係講得白啲，發緊夢都唔知道幾時選咁啊！即係竟然係咁樣。咁當然嗱，這個就係一件事啦。咁但係另一件事就好關鍵嘅，就係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啦。係咪？咁啊，亦都係重頭戲，咁啊，都唔知有心定無意定特登，但係又真係咁啱得咁巧。總之都係等到嚇呢一個塵埃落定嘅呢一個總統選舉結果之後，鮑威爾先出場。咁啊，係嘅，無謂即係搶咗啲美光燈得嚟，亦都搶唔到啦，係咪先？之前嗰日梗係特朗普㗎啦，係咪？啱啱選到美國總統，咁我一如預期啦，就減咗25个基点啦，就去到4.5到4.75啦。呢個完全符合市場預期嘅，咁當然佢個即係話會後嘅聲明啊，個 minute 都講咧，點樣咧？其實而家呢一刻咧，勞動力 力嘅市場咧都係有放緩嘅跡象，失業率咧係有輕微回升，不過仍然處於好低位。通脹咧就非常之好嗰只啦，因為朝向咧2%嗰個通脹目標，但係又比較高喎，嗱，即係好矛盾嘅成段嘢都，即係低嘅就咧低得嚟咧就唔算話真係完全係好放心。跟住高嘅呢其實唔好高㗎喎，咁呢就係失業率。咁但係佢都講咗一樣嘢，都係我成日都講，就係聯儲局呢都有個責任，就係呢有兩樣嘢要做，唔係淨係打個通脹，亦都要呢令到經濟都係穩定地增長。呢樣嘢呢都係非常之重要。仲有一個花邊，呢、這個真係超搞笑㗎啦，點都要同大家講。 好啊好啊好啊。 就係話係啦，因為呢個可能啲本地傳媒未必會報道，因為佢哋未必有留意。咁但係如果有留意，可能慢慢都會睇到。咁就係講緊咧，即係大家議員識啦啊，咁啊鮑威爾有記者會啦啊，出嚟講嘢啦咁樣。咁梗係未以前咧講啊貨幣政策啊嚟緊走向啊嗰啲咁樣，而家唔係，而家啲記者咧問嘢即係好有膽嘅。佢又問咩咧？就係話喂。如果特朗普咧要炒你魷魚，咁究竟你會點樣呢？哇！即係問得都幾搞笑嘅喎，一個問題都。咁但係咧，咁佢就話啦，咁佢就好淡然咁答咩呢？就係就咁講 no 咯，唔會咯。點解啊？因為咧 not permitted under the law 咯，即係話法例上咧係唔容許你咁做嘅咯。啊，咁又幾勁嘅喎，因為又客觀嘅事就係聯儲局咧，即係所謂個主席咧，都係中立於呢、這個即係政唔同即係政黨嘅，即係服務於呢一個貨幣政策嘅，咁所以理論上就冇乜影響。不過話就話咁話啦，但係即係好明顯，當特朗普選完出嚟之後，就咁講，我哋講個期貨市場係真係顯示緊咧，美國嗰個減息嘅幅度同埋速度同埋力度都係有少少減慢咗嘅。即使去到12月咧，都唔係話實食100%減息咁樣咯。 係，不過睇翻即係港股呢邊 ADR 咧，就都受惠啦，叫聯儲局減息啦，咁所以都行得幾好嘅。不過一陣先講港股，反而咧今日咧記得琴日同 Dicky 傾咧，就話哇個強美元政策咧有機會繼續維持住，因為特朗普上場咁樣啦。咁啊強美元咁對於香港嚟講，咁我哋係聯繫匯率啊嘛，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呢一個方方面面咧個影響有機会大啲啦，嗱，港币啊继续会系挂钩住美元会系高啦，但系啊嚟紧啦，啊会唔会系都要唱定啲 yen 啊，定还是系啊其他点搞咧？咁因为强美元呢一样嘢其实都系牵一发动全身嘅，去玩唱定啲 yen， 好似 Dicky 啊早一两个礼拜定系早一个月啊去啊波去到去啊札幌啊睇下啲新起嘅酒店，咁啊固然之系正啦，但系与此同时就系、是、啊如果即系人民币有机会。走弱嘅话，对香港嘅股市亦都有影响，即系一加一减啦，即系去玩就开心啊，投资可能又要多啲 hesitation 咁样，一次过交俾 Dicky 喺呢个位置嗰度帮我哋去分享一下，好嘛？唔该。 好啊，嗱，当然啦，即系即时嘅反应，当时即系当美国总统呢个选举未尘埃落定，但系咧特朗普胜券在握，即系例如摇摆嘅宾夕凡尼亚州嗰19张选举人票点咗大半，咁已经即系贺锦丽已经系叫做系即系机会唔大嘅时间咧，咁已经系明显地出现呢个情况噶啦。咁最後就係點樣呢？就係當美元呢就係好似阿歐咁講啦，市場都係繼續認為呢係會維持一個強勢。咁強勢嘅原因係幾個㗎？第一就係減息嘅幅度可能會慢啲。咁唔係話特朗普唔建議減息，唔鍾意減息，係問題係如果你話要例如赤字預算啦，跟住要貿易壁壘呀、收人哋關稅呀，你可能會惡化本地嘅通脹。惡化通脹嘅時間，咁你減息咪會冇咁順手，冇咁大力囉。咁個美元咪相對強勢囉。點解呀？因為全世界國家啲央行都係繼續好努力咁減緊息啊嘛，因為通脹不足為懼，但係經濟表現就唔多點啊嘛。例如英國咪啱就尋日咪又減咗25个基点咯，去到4.75%咯，呢、這個完全符合預期㗎，8票对1票係咪？這個講緊英國啦。咁當然英倫銀行嘅行長阿貝利又話要確保呢個通脹接近目標。又唔可以太快，又唔可以太慢減息。喂，點解啲央行全部講嘢都好似好即係模棱兩可啊？梗係啦，而家個政治環境唔同咗啦嘛，梗係靜觀其變先㗎啦。所以大家講嘢都模棱兩可㗎。你聽下鮑威爾都係模棱兩可㗎。減息得嚟又話就業市場轉差，但仍然好強。跟住咧就係呢個通脹咧已經係唔再問題不足為懼回落翻，但係又充滿挑戰，又唔代表話唔會升翻。即係大家都係模棱兩可咯。咁所以我會覺得首先睇下。 O 講就係話聯係匯率，咁跟住個港元咧就係、是、完全係即係同美元係掛咗勾嘅關係，咁所以相對地都係會比較強啲嘅我哋嘅港幣。咁但係人民幣即時當呢個選舉叫咗出嚟嘅時間就即時有個走弱啦。不過再嚟緊再睇嘅話咧就係咁啦，即係畢竟聯儲局而家唔係話拒絕，亦都唔係話冇空間再有寬鬆嘅貨幣政策，即係可能會慢咗少少。咁但係慢咗少少而美元強嘅時間咧，就真係好複雜嘅話題啦，因為又會影響全球貿易嘅咯噃。咁跟住咧，其他啲國家如果個經濟如果唔好嘅話咧，反而佢哋又會更加大力度咧去減息去刺激經濟喎。咁但係咁樣樣咧，就反而會令到佢哋啲貨幣進一步轉弱喎。咁嗱，我會覺得對主流嘅一啲嘅國家，譬如話例如歐洲啊、英國啊，咁都暫時嘅影響都唔係好大。但係如果你對於一啲新興市場，尤其是啲經濟係比較係真係比較疲弱一啲嘅一啲，例如可能係部分啦嚇一啲東南亞國家咧，咁就可能會撐少少啦。即係話如果係嗰個美元真係太強嘅時候，亦都即時嘅反應啦。譬如話擔心美國制裁一啲，譬如伊朗啊嗰啲，咁個貨幣就梗係散曬落去咁樣啦。不過嗰啲就唔係話好影響到我哋嘅即係生活。不過反而係呢樣嘢啊，啱啱聯儲局減咗息，咁啊上一次咧，我哋香港銀行嘅最優惠利率咧即跟減嘅，即係減咗所謂四分一厘啊，當聯儲局減半厘。咁但係今次咧，其實即係香港啲各大銀行咧，我啊覺得有機會啊嚇，即係唔係一定減嘅，即係按兵不動嘅機會都係存在。咁你話即使減去到年底，其實都係 12.5 左右到，因為大家好容易比較翻嘅，即係話當聯儲局加息嗰個嘅時間嘅時候咧，咁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又唔係次次增加嘅，咁所以到而家減嘅時間，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就唔好諗住每一次聯儲局減息咧，我哋香港啲銀行都一定會跟減，即使跟減都個幅度咧，起碼都少一半嘅。 嗯，講得冇錯啊 ，Dicky。咁我記得嗰陣時加息年代咧，都唔係次次跟加嘅，咁啊跟加又唔係跟得咁足，咁跟減都。可能唔係跟得咁足啊，咁所以即係供樓人士啊，特別要留意翻啦。好，話風一轉咧，立即啊，用多五分鐘時間到啊，同我哋立即跟進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啦。咁啊，琴日咧港股幾好啊嚇，咁啊，無論係大選塵埃落定啦，以至咧市場焦點咧轉向中央呢個禮拜啊公布嘅詳細刺激經濟方案啦，令到咧多個潛在嘅受惠行業咧都有板塊有異動喎，咁但係帶動大市咧急升咗超過400点啦。嗱，琴日恒指咧就收喺咧21000楼下嘅咁样，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197亿到啦。今日应该一开出嚟就21000咯，但系到21000企唔企得稳咧？下一站睇系咪睇21500点咧？定还是都系有啲伏笔、有啲阴霾喺当中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实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唔该。 好嗱，讲夜期，讲 ADR， 今日点都会高开。至于你话会可以扫多上去几多格咧？点解会咁样一格嘅形容咧？因为当通常咧，即系当个市升到好亢奋，例如上次23200嘅时间咧，我就一定会睇实个咩咧？牛熊证街货分布图嘅，即系通常咧收晒嗰啲调翻转头嚟睇嗰啲熊咧，咁就差唔多。咁佢而家又未嘅，即系都仲有几多可以收嘅，讲得白啲。咁所以你话而家再冲上去，你话喂有冇机会真系升？两三百啊，跟翻住个夜期啊，咁都唔系完全冇可能嘅，因为而家大家一个好乐观嘅憧憬，就系讲紧呢个人大常委会会释放一啲好利好重大嘅刺激经济措施，因为李强总理都暗示咗会有。咁當然啦，閉幕嘅時間就要宣布啦。咁即係其實好快，大家咧都會聽到一啲更加詳盡嘅一啲嘅內容噶啦。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就係股市咧，其實反映緊嘅啦。即係話過呢三日真係好波動嘅，哇！一日又勁升，一日又勁跌，跟住又一日又勁升翻，即係唔記得咗呢個波動性咧，就以為冇乜嘢啊，都幾好啊。但其實當中都好波動。咁當然跌就因為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啦，升就因為咧憧憬人大常。位嘅一啲嘅刺激經濟嘅措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今日假如可以再夾多舉例，譬如200-300咁樣咧，咁我就認為都叫做反映緊呢個預期㗎啦，因為畢竟真係要推出咧，我舉個例，而家大家憧憬就有啲數字嘅10万亿啦咁樣，嗱我真係當有都好咧，咁 唔係一次過出嘅，都可能係分可能兩三年一啲比較長嘅時間規劃。咁所以宣布嗰一刻就係一定係亢奮嘅，到落實嘅時間咧，亦都需要時候。咁譬如琴日咧，已經好多啲板塊咧，已經係率先咧叫做係即係唔好話偷步，因為大家其實都明白股市仍然都係反正未發生嘅事嘅。咁所以咧就已經係預先升定先，譬如有咗啲內房啊，即係啲中資嘅金融股啊，咁我都覺得合理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已經係反映緊咧？咁某程度上當然係啦，即係已經反映緊呢一個對於人大常委會有好多積極同埋果斷嘅一啲刺激經濟措施嘅出台，咁所以咧就令到股票市場就已經係有個咁嘅反應。咁今日再借埋少少東風，因為當呢個聯儲局都又減多一轉，咁繼續其實都會減嘅，可能慢少少步伐，即係個碰測碰測嘅時間慢的咁多啫，但係都係會繼續減息嘅趨勢。呢個鮑威爾都係不為然，都係冇任何改變嘅。同埋佢亦都再強調就係其實任何政黨邊個做總統都好，其實理論上都唔應該會影響到聯儲局決定嘅，咁所以佢都話短期內唔會有任何改變咯。咁所以呢幾樣嘢都係利好市場嘅氣氛。咁但係某程度上，琴日嘅一日升，再今日加埋，如果再好裂口高開，譬如話真係舉個例啦，可能上到21,000即係3啊，我諗呢啲水平咧就阻力又開始會比較大啲啦。 嗯，完全明白曬。咁我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唔該曬你，又 Happy Friday 啦嚇。咁啊，呢個禮拜大家都要好多事件發生，又聯儲局議息，又美國總統大選，咁啊內地方面又開會咁樣，希望咧即係禮拜六日啦嚇，即係做散户又好啊，做專業投資者又好啦，做金融分析又好啦，可以禮拜六日啊，好好。唞下先，休息下先。资讯量太澎湃咧，有阵时都会攰。 用咗太多电啦呢几日。 OK， 好啊，多谢晒 Dick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周末愉快，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系阿 O， 每朝嘅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呢个环节咧，可以掌握到环球嘅金融资讯啊，同专家朋友一一剖析大市嘅走向。希望你早着先机，人人都达到财富自由。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好，将近八点半啦，快速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天气几正嘅，天晴，早上咧稍凉一啲啦，日间咧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周末期间，哎呀，有一两阵嘅雨咁样，可有涌浪添啊，啊，渡海泳唔知泳唔泳到啊，呢个都要密切留意天气嘅变化啦。下昼初咧部分时间先有阳光嘅，依家嚟讲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21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53%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在上海举行的进博会有研发电动无人机的内地参展商看中香港着力发展低空经济，计划明年向香港申请试行。合肥企业南一航空去年研发机身4米×6米的垂直升降物流无人机，用作点对点运载外卖和药物等，最大载重55公斤，充电之后可以飞行大约2小时，最远航程可以达到200公里。公司目标明年向香港申请试飞，希望最快2026年正式应用到包括香港在内的大湾区市场。現時已經有商業航空公司洽談合作或者簽訂單。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减息 0.25 厘，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到 4.5 至 4.75 厘，在继上次会议减息 0.5 厘后再度减息。利率期货显示市场估计12月再次减息 0.25 厘的机会超过 70%。主席鲍威尔说，目前仍未决定12月议息会议采取哪种政策行动，要视乎下次会议前公布的经济数据和相关数据对前景的影响而定，并会逐次会议作出利率决定。对于会后声明弃用有关对通胀持续向 2% 目标迈进的信心增强的措辞，鲍威尔说，即使联储局已经获得降低利率的信心，但不认为现时是进行很多前瞻性指引的好时机。另外，鲍威尔说，美国大选短期内不会对当局政策决定产生影响，当局不会猜测、不揣摩亦不假设未来政府的政策选择。一艘渔船在南韩济州岛附近沉没，15名船员获救，当中2人昏迷，目前有12人失踪。韩联社引述南韩海警消息，当地凌晨4点多接报，这艘129吨级渔船金星号在济州飞扬岛西北方向大约20公里海域沉没。海警指船员将渔获搬运到运输船期间，船身突然倾覆，最终沉没。渔船有27名船员，包括16名南韩人。总统尹锡悦要求各部门动用全部可用资源和人力，尽全力展开搜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49%。日经平均指数报39,637点，升2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08.96美元，卖出2,709.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53.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87，人民币7.142。英镑兑美元1.298，欧元兑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6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0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咁先讲九龙区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啊，咁近住清丽苑一段都系慢车啦，龙尾咧都系排到接近明爱医院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出回观塘道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祥道。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啦。出翻观塘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坏车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新围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现在龙尾都挺长的，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新围。而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大学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大学站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了，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是车多的。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长源路对出，入沙田龙尾就在尔登豪庭。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繁忙，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藍地對出。咁屯門公路啦，屯門嘅龍富路啊，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咁而家近住迴旋處一段咧，都係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係較早前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啟業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就係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啟業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而家龍尾咧排到去東九龍文化中心啦，同埋偉業街近住林興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22度嘅气温咧，望一望出边个景咧，我几清朗、啊 嗯， 天晴、啊，咁所以咧、嗯、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试下同大家一齐影低你窗外嘅风景啦。 哦，咁啊好啦，今日啱啦，即系万里无云啊，星光灿烂啊， 系 啦、啊，咁啊所以求其影张相啊更加靓，咁啊亦都可以同听众讲啊，你如果系身处高少少嘅地方嘅，咁你一影嘅时候咧，哇呢一、這个咧真系海天一色，加埋呢一个维港嘅景致嘅话，呢张相真系冇得顶啊！ 其实今日大概六七点咧，个太阳咧都冇升到咁高，升咗一半嘅时候咧，即系你喺叫做车厢外咧影一张相都完整，有个好靓嘅太阳出现咗咯。 同埋咧，如果唔知道大家，你哋可以试下挑战一下嘅，就算夜晚咧。 嗯 啊！呢几晚咧，啲星咧， 系啊， 好靓， 星光灿烂、 啊。但我寻日挑战咧系不成功嘅、 嗯， 因为我唔知道，可能我部机都系仲系渣渣地啊。 唔紧要，系啦、啊，可以揾啲朋友部机。是好的， 冇错， 嚟你屋企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嚟我屋企嗰度影星星啊？ 影星星， 喂，我有个预感喎、啊，我有个预感，今日嘅日落会好靓、啊，如果冇乜云嘅话， 我又系、啊， 因为打风之前咧有机会烧天啦、 啊， 即系烧天，即系橙橙红红咁样啦，个、 啊啊、 晚霞嘅时候， 同埋又未必咁多云嘅时候，可以将个太阳咧嘅影照得更加靓、 啊。好啊，咁大家捕捉一下啲靓嘅影像啦、啊、吓，摄入相机或者手机之内啦。 在二十一世纪初，原来有杂志对200个知名的历史学家做一个调查，看看他们觉得在二十世纪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发明是什么。出乎意料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是原子弹居然都输了被一粒细细的避孕药。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究竟避孕药是怎样发明的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还你知。 药的发明就是由一个美国的化学家罗素马可发明的。有一次马可去到墨西哥采集一些野生的植物，不过他荡失路，结果就意外去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入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生得很奇怪的野生珊瑚，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物种，于是他就特登摘了下来了。之后他亦都行了好几日，终于找到落山的出口。落了山之后，他就研究一下自己挖到的野生珊瑚，结论原来它是一种避孕的天然激素，于是他就制作出这一款最早的避孕药了，即刻在整个科学界引起了震撼，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避孕行业，亦都坚信这个行业可以拥有一片新的广阔市场。自此以后，科学家就逐渐开始试下研发一些新的避孕药。去到1951年的时候，合成的孕激素亦都开始问世，可以说是避孕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亦都是第一种口服的避孕药。之后去到60年代，美国和东德都在市面上推出了第一款的避孕药产品，令到妇女可以自己购买避孕药。避孕药的产生令到妇女可以计划几时有 BB， 亦都可以令到妇女自由选择生不生育，所以亦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功臣来的。 习惯穿黑衣城里漫步，离困独伴觅我路，原来浪漫被夸张，孤单也过得好，但命运来到绝路，顽皮地又待我好，突然幸福，悲观的我不知所措，谁若要与我牵手偕老，害怕得转身我走途，唯独碰见你伤口得到填补，时候也刚刚好，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的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趁我天晓，的创伤能够让就尽任让独自吹到败寒在即，竟等到你深深一步，前夜已决知孤身逐路，旧戒指足锁进地牢，有幸你带我走出封闭城堡，沿路有分已错，心焦，难得你说我最重要，眉头被解放了，神经多紧张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上帝之手多巧妙，如今竟找到对象杀娇，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 轻飘， 8:47带嚟呢首作品啊，林峰全新作品《我又恋爱了》啊，重回17岁了，哇，好犀利啊，真系！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打击毒品是警队其中一项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目标来的。十月至到十一月是警方的禁毒季。今集呢就邀请到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Bella 同我们讲下警方禁毒工作。早晨 Bella。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 我知道禁毒季咧有一连串精彩嘅活动。喺讲禁毒季活动之前啊，不如先同听众讲一讲最新嘅毒品形势啊。 好啊，整体嚟讲咧，我哋见到啦，毒品案件嘅数字咧，其实系有下降嘅趋势。但系同期咧，检获嘅毒品总量咧就有增加，反映咗啦有效嘅禁毒预防教育，令到啦需求系逐步下降。同时啦，持续嘅执法行动啦，亦都成功打击咗毒品嘅供应，反映啦系需求同供应两方面相关齐下，有效减轻毒品嘅问题。相比起去年同期啊，今年咧头八个月录得咗1547宗毒品案件，按年系减少咗183宗，而相关案件嘅被捕总人数咧就有1861人，减少咗咧系258人。其中青少年嘅被捕人数啦系下跌咗51人，系去到155人。佢哋咧主要系涉及可加因、大麻同埋氯胺酮嘅案件。因而干犯嚴重毒品罪行而被捕的青少年就總共有93人，按年是少了24人。同期警隊是總共檢獲了3.4噸各類的毒品，比去年是增加了0.78噸，主要是涉及可卡因和大麻。 學生以及青少年吸毒問題一直都是受到關注的，除了加強執法之外，警方做了什麼教育和預防的工作呢？ Bella， 在禁毒预防教方面，警队一直都是采取从小做、持续做、一起做的方针。毒品调查科是推出了多个系列的教育短片，包括以禁毒吉祥物米仔做主角的动画《米仔日记》，教大家怎样抵挡诱惑，同样是动画的离奇侦探系列就介绍了毒品的祸害，亦都有微电影系列，即是带出如何提防毒贩的糖衣陷阱等等。而去年毒品调查科已经联同了教育局推出了禁毒主题的学与教资源给学校，等老师可以有系统地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 而 Bella， 我发现这些资源真的很帮助得到家长和教师向同学灌输禁毒的意识。 是啊，小白，毒品调查科啦，仲连续2年啦，向小学高年级学生啦，系推出咗禁毒互动剧场。今年啦，4月至9月啦，我哋以全新嘅剧目 KOL 旅行团喺51间嘅小学咧系巡回演出，并且咧系以互动嘅形式啦，向8000个嘅学生啦系灌输禁毒嘅信息。一方面咧系教导学生咧大麻系毒品嘅信息啦，亦都教导佢哋提防啦近期喺青少年间流行嘅新兴毒品，即系俗称太空油嘅伊托米酯添。 太空油个名咧听落都几得意，其实具体系啲乜嘢嚟嘅咧？ 大家千祈唔好俾佢个名呃到啊！其实咧佢嘅危险性应该系用凶险嘅凶嚟形容先啱。电子烟啦，大家都听过啦，要配合咧装住烟油咧嘅所谓烟弹系用嘅。而毒贩咧就将新兴嘅毒品咧系混入去烟油入边，当中咧更以伊托米酯咧系作为常见，并且制作成咧俗称为太空油嘅烟弹。由于咧吸食之后咧，成个人都会迷迷糊糊，甚至失去意识，进入咧系被麻醉嘅状态。坊间咧因而系有咧丧尸烟弹嘅叫法。 如果进入咗麻醉状态，咁真系好危险噶。 是啊，有个案显示有少女吸食了之后就在一个被麻醉的状态里面被性侵。第一宗是发生在今年二月，一名13岁的少女和一名男性的朋友在屋企吸食了太空油之后被性侵。那个女仔事后被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还是迷迷糊糊。其后警方在个女仔屋企发现她藏有了27个是含有伊托米子的电子烟。经调查之后，警方就以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的罪名拘捕了一名涉案男子。另外，由于案中的少女是管有伊托米子的电子烟，亦都是被警方以管有第一部毒药罪名是被捕。而第二宗案件就发生在8月至10月，一名13岁的少女去朋友家聚会的时候吸食了含有伊托米子的电子烟，在失去意识和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多次被三名男子性侵。可见太空油真是害人不浅。现在伊托米子是第一类毒药，而政府正积极跟进将它列为毒品加强管控。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一旦到米仔啊！ 各位听众真的要提防这些电子烟包装的新型毒品。讲回禁毒季了， Bella， 不知道警方会有些什么宣传的活动呢？ 十月至十一月是一年一度的禁毒季，禁毒领袖学院的二十间参与中学在各自的校园里面已经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校园禁毒活动。而毒品调查方面人员更加联同了多个的办学团体以及多间大学，为学校管方是举行了多场的禁毒讲座。而禁毒宣传车也都正是巡回各区，还即将在西九文化区举办年度的大型禁毒展览。 听闻禁毒宣传车今年都会带给市民新的体验，是不是真的 Bella？ 是啊，小白，今年的宣传车先会给参与者是市民一些仿制的毒品气味，然后再用 CD 短片中模拟是吸毒之后的官能反应，还会模拟是吸毒后的容貌损伤，务求是给参与者是亲身全方位感受是毒品所带来的伤害。 哎、hey、Bella， 咁唔知道我哋几时可以去宣传车嗰度体验一下咧？ 禁毒宣传车咧会喺今个月咧嘅三号至十七号喺港九新界各区游走，希望咧可以透过互动嘅形式加深市民对毒品嘅认知。大家咧可以上咧系警队网站同埋毒品调查科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揾到宣传车嘅巡游路线。而在16到17号宣传车更加会出现在刚才提到的西九文化区大型禁毒展览。 除了禁毒宣传车之外，今年的禁毒展览不知道还有什么玩呢？ 毒品调查科会联同警队的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联成，在今个月的16至17号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的大草地举行名为同理 Talk LOL Party 的嘉年华活动。今次的嘉年华会以小人国作为设计主题，包括米仔在内的几只毒品调查科，以及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的吉祥物，被标签住毒品和伤害儿童的扭蛋混住，被混在一个大型的夹公仔机里面。参与的市民需要运用他们的正能量、禁毒和保护儿童的知识去拯救这几只被困的吉祥物，将他们带回去西九文化区。 哎、Bella， 听落咧好适合一家大细去玩嘅、哦。 系啊，除咗好多嘅表演活动啦、摊位游戏，仲有一个超过5米高嘅巨型充气游乐场，同埋咧系4米高嘅巨型礼物扭蛋机，仲有好多靓位影相打卡。当然咧系唔少得精美嘅纪念品等大家嚟攞。第一日啦，即系16号咧，星期六嘅嘉年华啦，活动系会由中午12点啦到晚上7点。当日咧会举行开幕礼、警犬队表演，由歌手冼正峰、黄乐贤以及咧系香港戒毒会咧乐队演出嘅户外音乐会，仲有啦亲子瑜伽添啊！而喺摊位区就有禁毒领袖学院嘅参与学校、多个警队单位同埋非政府组织所筹备嘅摊位游戏。而第二日即系17号嘅星期日，活动时间咧就上昼10点到下昼嘅6点。 除了剛才提過的攤位之外，還會有臨床心理學家和曾經染上毒癮的過來人分享毒品的資訊和親身經歷，講解毒品對吸毒者、家人、朋友和社會的禍害。 节目咁丰富，各位听众一定要找埋亲朋好友一齐去到支持啦。头先提及到嘅禁毒领袖学院都有参与今次嘅活动。Abella， 其实咧禁毒领袖学院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嚟噶？ 禁毒领袖学院咧系毒品调查科喺社会各界支持下，于2021年成立嘅。每年咧就会挑选100名嘅中学同埋大学生成为学员，嚟自不同嘅专业领域，包括大学教授、医生、律师等嘅顾问团。会为咧系学员提供咧系系统化嘅训练，小组导师咧亦都会带领学员设计同埋执行咧系抗毒活动，栽培每一位嘅学员成为优秀嘅青年禁毒领袖。今年啦，第三届嘅禁毒领袖学员啦，上半年咧已经参加咗唔少嘅训练，包括探访系戒毒机构，参与咧喺八乡兆信中心举行嘅领袖训练营。同埋咧，到廣東省進行咧禁毒文化交流等等，呢個咧內地嘅禁毒文化交流團部分嘅行程咧，更加係聯同咗深圳當地嘅禁毒先鋒學員一齊進行。學員啦，除咗參觀咗咧係鴉片戰爭博物館同埋海戰博物館，了解國家嘅抗毒歷史。活動後咧，學員啦對於國家嘅抗毒策略同埋最新發展都加深咗唔少嘅認識噶。表現學優異的學員更加有機會去海外交流，過去兩屆的得獎學員都曾經去新加坡和新西蘭做海外交流，而今屆的得獎學員亦都會在2025年年初到海外交流。 Abella， 我覺得學員學到禁毒知識之餘，還可以幫手宣揚禁毒的訊息，非常有意義。 在節目的尾聲，都想跟各位聽眾推介多一個的警隊活動，就是在12月21日星期六，警隊就有動物守護社區大使計劃，將會在大埔白石角海濱公園舉行為了愛護動物一族而設的全城帶動 Sunny and Santa 慈善挑戰跑。除了有刺激的障礙跑、精美的跑手包，參加者還可以跟外犬齊挑戰。挑战乜嘢咧？就系、是、最多人同时与狗狗亲吻嘅世界纪录挑战啦！现场咧亦都设有多个嘅摊位游戏、美食摊位，同埋即影即有嘅打卡装置，仲有机会啦，系同守护之星，即系警犬 Sunny 啦，同埋 Santa 近距离咁互动。想同咧心爱嘅毛孩创造难忘嘅回忆，就即刻去警队嘅社交媒体平台报名啦！ 今日多谢晒 Bell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于禁毒嘅信息啊！咁啊，记得毒品一啖都咪仔。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警队资讯啦！拜拜 Bella， 拜拜小白，拜拜， 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储局咧减息0.25厘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纳指同埋标指咧都齐创收市新高吓，咁啊道指咧跌不足一点啊，都系微微跌嘅啫。咁啊纳指咧升28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4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升340点啊，有机会咧今日啊港股开市一开出嚟咧已经系重上21000噶啦，咁啊重上21000点之后，究竟有冇机会上翻21500点呢个？咁重要嘅技術位咧，咁啊，開市嘅時候咧，散股民就特別去留意一下啦。呢、這個時間1872388 可以呼籲電話嚇。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等你打個電話嚟啦，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你屋企咧有啲咩喜慶事啊，有啲咩開心事啊，都可以打個電話嚟1872388，或者咧依家11月至聖啊，邊個係咧？係咪要送個祝福俾佢咧？打個電話同我哋互動一下。 你好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大壮开咪入边，电话旁边亦都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喺今个星期，相信咧最大嘅一个新闻消息啊，当然都系嚟自美国嘅总统选举啦。而家都已经尘埃落定啊，实在太好啦，有晒结果，又唔使等几日啦，亦都冇乜暴力事件啊，几好啊！ 系咯，因为佢哋两位啊参选者啊，啲人问系 boy 定 girl 啊，今次啊，咁啊两个啲即系讲嘅政纲咧都几大差别噶嘛， 系 啊，真系影响到世界嘅咁。 嗯嗯。 不过特朗普是生意人来的。 当 然啦。讲就还讲啦，做到的时候又看看怎样。 是啊，咁啊有些是做到的，有些就很容易给了一个幻想人的。咁啊，但这个幻想又是不是真的过多几十年做到，不知道啊，这个就。 经营啊，这些生意呢就梗是冇咩就吓唔好做商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啱啱，所以做生意系得嘅。 商人啊，暴力咧呢、這个礼拜嗱，睇完大气候咧、 嗯， 小气候咧，依香港真系有啲咁嘅事干发生喎、 啊。哦，莫非又讲紧啊喺法庭嗰啲？ 系啊嗱，先咧我哋见到法庭以外咧、 嗯， 有啲执法者就遇袭啦， 系 嗱，仲有啲离谱到话就喺呢个壁屋出边啊。 嗯 啊，就已經係施襲嚇，咁啊，另外一位咧就警務人員咧就真係俾人影住啊，嗰、那個畫面都有啲奇怪，係 啊， 咁 啊 又 係 遇襲、啊。不過好彩咧，警方係迅速咧就已經係拘捕咗啲疑犯啦。 嗯嗯， 有啲就帶埋去現場啊，即係重組案情啊咁嘅樣啊。 嗯 嗯，希望將佢哋繩之於法啦咁樣。 係啊，咁我見到好近廣播道嘅九龍城嗰邊都好似又加強咗啲保安喎、啊，係、嗯、嘛？ 哇，我諗度度都可能要啊，包括咧就係、是、法庭啦嚇。 係係係。 咁啊，頭先提及就話咧，九龍城裁判法院喎、啊、嚇。 嗯。 咁咧，阿黃正如裁判官咧。啊！那個法庭裏邊咧有個人咧，個兇徒啦，個疑犯咧、 啊， 就攞住啲刀咧，話想咧，即係照報道咧，想係襲擊阿黃官嘅咁樣。咁、 嗯、 啊，幸好咧就係、是、啊，真係吉人天相啦。咁啊，因為有勇敢嘅警務人員咧喺法庭嗰度咧制服咗呢個襲擊者。不過睇翻咧就係、是、哦，睇翻啲報道啦，各樣啦、啊、首先咧就係、是、似乎係檢取咗嗰啲武器咧。睇啲哇魚生刀啊，睇落好利 哇，系 嗱，點解我知道魚生刀好利咧？就係、是之前咧識嗰啲朋友啦，有啲做係咪叫實業啊？咁啊兩夫婦啊，咁啊嗰啲行內都識噶，啲人啊 Rocky 同阿老咁講開，原來佢哋咧係要用啲好利嘅刀咧，係製作佢哋嗰啲製品嘅。 嗯， 因為平時啲人真係啦，去食嗰啲壽司咧，喺嗰啲係。買翻屋企嗰啲咪一個個膠盒裝住嘅， 係啊係啊冇錯。 咁佢哋就係做呢啲膠盒，咁但係咧就要切嘅。咁、 嗯 啊、似乎又唔係用啲咩聲波去切，即係用刀啊，金屬嘅東西去切。咁咧就係、是、切得唔乾淨嘅話咧，就出現嗰啲唔知叫披風定披口咁樣。 哦，係喎係喎。 啊，咁佢哋揾刀咧就發覺原來咧。你德國啊、瑞典、瑞士啲刀咧、 嗯， 都唔夠日本東洋刀咁利。 哇！竟然咁犀利啊！ 啊，所以大家睇翻到嘅舊電影啊，《太平天道》嗰套《Kill Bill》個女主角咧、 嗯， 要去到沖繩島揾啊服部半藏啊，即係唔知第幾代啦，去做翻把劍 武士刀啊，整翻把武士刀翻嚟使下先。 電影咧啲啲真嘅喎，真係東洋刀係好利嘅。 我唔怪知道佢哋買啲菜刀都咁出名咯，嗬。 啊，咁啊，即係呢啲就。系啦，呢个咁嘅世界大同，希望大家都努力下啦。我哋、 嗯 啊，不过就暂时似乎佢哋啲刀啊，真系特别锋利嘅。 咁啊犀利啦！既然呢个世界上其实都有咁多咁厉害嘅武器嘅话，其实裁判处嗰边或者法庭啦，我都好想问，喺入去嘅时候，原来系冇乜安检噶。 嗱、啊，安检咧就其实咧司法机构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法院有噶啦、 嗯 啊，高等法院啊，即系地方即系区域法院啦、啊，吓、啊。 嗯 咁亦都已經係有曬安檢嘅樹嘅，係要檢查嘅。 嗯， 咁、啊、不過因為嗰啲係感覺上啦，即係呢啲案即係案件係比較嚴重啲啦，去到啲比較高層次嘅法庭。 係 咁相對地咧，啊，即係而家啲裁判處咧係唔係個個地度度都有嘅？ 嗯， 西九龍法院就有啦。 嗯， 嗱嗰陣時係疫情嘅時候，咪冇得搭飛機嘅。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咁但係佢哋咧就拉曬啲。 帶啊，咁跟住擺曬啲X 光機，我黑 X 光機要照啲行李咧。 哦，咁樣， 咁大家就有啲去咗機場嘅感覺。 嚇，咁啊，而家就冇話嗰啲全部都一些一樣嘅，個個入身裁判處就好似準備上機咁樣，就唔係全部都有啦，係嘛？ 啊，唔係全部都有，但係我睇落咧，就司法機構呢次一定會係諗辦法咧加強保安啦。 嗯， 如果唔係即係變成大都市圍咁一人入咗去啊。 係啊，要揾展超先搞掂啊！如果唔係， 而且咧就會唔會話即係將目前嗰個水平都提升咧？咁啊，咁我記得幾十年前啦，去英國嘅時候咧，咁咧就你貪得意想睇下佢哋啲法院啊。咁啊，講緊話80年代嘅時候啦。咁譬如佢最出名審刑事案件嗰個中央刑事法庭咧，咁佢哋叫做奧比利嘅，即係香港嗰條奧比利街嗰個字。咁咧嗰度就所有即係全國啊嗰啲非常即係高調嗰啲大案咧，啲刑事案咧嗰度審嘅。咁但係行入去咧，第一佢哋嗰陣時未有用X 光機咧。咁但係咧會有啲都幾斯文禮貌嘅警察咧就喺度看住嚇。咁咧就首先你孭住啲背囊啊袋嗰啲唔准带入去嘅。 哦，唔准带，我以为好似而家我哋入去主题乐园咁样，你点都打开个袋，佢攞电筒照一照，咁都唔直头唔准带添。 啊，但系个照样都会打开你睇睇，哦，原来有个苹果啊 refreshment 咁样笑下，不过咧就包落个 locker 度啦，你走嘅时候先攞翻。 我真系都会 check 嘅，不过就叫你挤低咁样啦。 啊，咁啊入到去咧嗰个法院嗰度咧，就好多嗰啲啊动企起身嗰啲。睇落膠膠地嘅啲玻璃咧，就攔住曬嘅。咁嗰陣時唔係香港咁有 covid 噶嘛，不過咧佢哋已經係揾呢啲據講咧係防彈嘅玻璃。 哇，係睇個樣都似啦，係啦，係。 因為佢哋嘅防範嘅對象咧，包括佢叫做愛爾蘭共和軍啊， 哇 ，IRA 啊， 係係係。 咁所以佢自不然咧，嗰個保安咧係嚴密好多啦。 明白，明白。 啊！咁你去即使唔係去呢啲咁高檔嘅法庭咧，有時候去下佢哋嗰邊嘅裁判處咧，咩 Bow Street 啊，咩街盤裁判處咧睇咧，都係嘅，都係動起曬，即係變咗就你好似去某啲銀行咧，就係冇玻璃啫，但係以前舊底就嗰度銀行都動曬啲玻璃遮住曬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咁所以你睇到即係你隔住曬呢啲嘢嚟去。觀看嗰、那個法庭程序啦，幾十年前都係非常嚴密啦，已經。嗱，你保安咧就自不然有唔同嘅層次咧級數嘅，即係使唔使你話將個級數係提升到某個階段咧？某個 level 咧，咁就要睇下，即係我諗啲高人自己去睇睇啦。咁今次事件都好似一個警號咁嘅樣嚇。咁首先就係話嗱。嗰、那個好彩咧，就佢叫或者好彩唔好彩咧，就係喺法庭嗰度衝埋去啊嘛。係啊，你睇睇嗰個懲教人員係休班收工嘅時候，咁所以你話係咪要對？因為今次係暴力咧，係針對咗呢個司法喎。咁另外執法者咧，亦都係受到暴力嘅影響。 係啊，係 啊。咁所以你話啊，法官係咪要提高啲保護咧？咁嘅樣。咁又冇理由話好似美國咁有啲地方咧，嗰啲法官係帶槍噶嘛？ 哦，係啦，咁香港冇可能咯， 未使去到咁嘅地步嘅。 咁可能起碼安排四個啊，將龍朝虎、黃朝馬、漢都咁樣即係包住啊，法官大人啊嘛。 啊，咁但係因為平常嚟講咧，庭警係唔會帶武器噶嘛。咁但係庭警咧，其實我都見過一次咧，佢原來反應好快嘅。 係。 係有一次咧，屯門法院咧，有位女法官即係讀緊嗰、那個。判詞啦，咁啊因為裁決咁，咁嗰個咧即係非華籍嘅被告咧，聽下咧咁樣啊，就發覺即係佢啊唔識中文，聽翻譯講都知道咧大勢已去啦，係 啦，唔對路啦， 咁啊突然間轉身咧就推開咗門嚟跑咗， 哇！ 咁啊走嘅時候咧，其實嗰宗案件咧都係好大差嘅嘛，嗰啲俗語即係嘅部門咧去處理噶嘛，咁啊大差咧有一位啊同事就坐咗喺度嘅，嗱，嗰啲係真係好灰唔啊嘛，即係睇落咧，佢嘅身形如果係可以咧拍嗰啲咩月歷定年歷啊， 哇！我明白啦。 不過咧，佢就好淡定啊，聞風不動，反為咧你個庭景有少少男仔嘅咧，衝咗出去， 哎呀， 追嗰位非華裔人士， 形成一個強烈嘅對比啦。 咁咧就嗰個人士梗係唔會等升降機啦。 咁啊几多楼啊冲落去咁啊，咁之后咧，阿霆惊起游戏先隔咗一大轮翻嚟，话追几条街咧唔够佢快。咁但系点都好啦，话我你都几好反应。 系啊，呢样嘢勇气亦都可嘉啦，好紧要噶。 系嘅吓，即系我谂系咧，佢哋即系警务处警务人员嗰啲嗰几只，即系形容佢哋啊嘅工作嘅字咧，系咯。勇真的在这里的。 这个真的必须要啊，同埋可能即系唔系净系话警队啦，或者消防啊，甚至乎可能真系停警啊，或者其他不同部门咧，大家都要操翻大只先得噶。而家一有遇到啲咩危机嘅时候，大家都可以自己空手接百人。 哇，咁危险！我而家咧就先咧系搞咗个预防措施啊，睇点样去检查啲人嘅行李啊，或者系点样安排啦。 啱嘅，啱嘅。 因为司法人员梗系最紧要、最紧要保护啦，系嘛？ 系啦。 呢个世界其实如果各位人士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因为好多比较年轻啲嘅法律界嘅人士咧，佢哋除咗系即系睇到单嘢啦，咁讲即系俗啲，咁佢哋走去睇翻咧，就话个上诉嘅时候嗰啲判词啦，咁。咁原来网上有啲嗰啲咁嘅网站好多网友系嘛？ 嗯。 啊，佢哋都高文化喎，识得睇嗰个判词，识得揾出嚟。司法部个慷慨嘅网页啦，咁、另外咧，原来有传闻咧就话，嗰、那个唔知系咪嗰个凶徒啦，或者个上诉人咧，佢系写咗一篇文章喺处嘅，系唔系佢当然唔知啦，但系内里咧似乎都有啲冤情嘅。咁、我会睇法就系话，如果真系有冤情嘅话，咁去到高等法院原讼庭系败诉咧，其实佢仲可以再上噶嘛，佢、都可以系照样。是上到去终审庭。我会下个星期有时间讲埋就一单嘢，那个是冇律师的。他自己真的抽谷打官司上访咁样。 哇。 上到去终审庭结果呢、就是他得直的。 哎呀。 所以因为我们上诉机制是不止一重的嘛。仲有一重的嘛。不需要是诉诸暴力的。而且另一方面呢，是特首本身呢亦都有權咧，係介入一啲佢認為啲睇到唔公道嘅嘢。咁、過往都有做過噶啦。咁、所以唔係話有事就諗唔開嚇、人生冇希望咁啊！呢、這個係絕對錯誤嘅方向嚟嘅。 係咯，用暴力解決任何嘢咧都係錯嚇。咁香港有一個完整嘅司法制度，咁啊可以幫到大家伸張正義嘅。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唔該曬小白， 拜拜， 拜拜。 家在不同的大厦屋苑里面都会有智能厨余回收桶，持续地大量收集厨余。直至到今年的七月，全港每一天的厨余收集量比起去年的话是上升了七成。那究竟这些厨余收集回来之后可以拿去做什么呢？厨余不单止可以拿来制造成为肥料，厨余还可以转化成电力发电添。当收集了厨余回来之后，要经过四个步骤才可以转化成为电力和热能的。首先会进行筛选，会揀走一些鱼骨、肉骨等等的杂质。清除了这些杂质之后，就会拿厨余去打碎，制作成为厨余浆，变成液体。制作成为厨余浆之后，就到厌氧消化的工序。而厨余经过了厌氧消化之后，留翻落嚟嘅残渣经过脱水就可以成为肥料攞去种嘢啦。虽然而家知道咗厨余都可以攞嚟发电，但系大家都要记得要珍惜食物，唔好浪费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温怡。 晨光追踪三十一。 又嚟到 Happy Friday 啦，梗系要揾你阿昌倾下究竟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乜嘢睇啦。早晨阿昌，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睇啊？ 今晚咧7:35啊，有呢个议事论事，咁啊会同大家咧报道一下今个星期立法会有啲乜嘢倾过，等我哋了解一下咧，即系关我哋民生事情嘅讨论，睇下嗰啲官员同埋议员咧，佢哋倾过啲乜嘢，等我哋咧睇个节目，大概就了解到而家最新嘅趋势系点样啊。嗱，咁啊，今集节目咧就会听下咧呢一个立法会嘅财经事务委员会里边咧有我哋嘅金管局总裁啊余伟文佢嘅工作简报。 亦都会睇下咧啲议员对佢呢一份简报咧有啲乜嘢意见咁话。咁啊，此外啦，亦都会睇下咧呢个保安局嘅局长啊邓炳强喺呢个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上面咧，就讲解一下佢嘅国安家安秩序应急嘅工作主要措施。今晚呢一个节目咧，最后亦都会邀请到立法会议员黄俊石同埋呢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胜兴，佢哋会嚟分享下咧对香港金融经济发展嘅意见咁话，咁大家可以听下而家最新香港官员议员有啲咩讨论啊，咁记得留意今晚7:35嘅议事论事啊。 冇错，去到11月9日星期六咧，亦都见到有周末大电影、哦。 冇错，听晚送俾大家一个周末大电影，有一套香港好经典嘅人物传记片啊，叫做《南海十三郎》。咁啊，我本身好中意呢一个古仔呢个剧本，即系我有睇过电影，亦都睇过佢舞台剧版本啊，咁啊好吸引人， 你真系好中意喎咁样。 系咧，现场我都睇过。咁啊，呢个古仔讲咩咧？就系讲下南海十三郎嘅传奇一生，即系佢系香港咧20-30年代著名嘅剧作家嚟嘅，咁啊即系写好多粤剧。咁啊，佢本身系一位天才，但系咧佢后来成为一个大家话佢喺即系流浪街头嘅一个疯癫汉嘅传奇故事。咁啊又。谢君豪咧演活咗南海十三郎嘅传奇一生，佢亦都凭住呢套电影咧得到呢个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嘅奖杯。哦、另外啦，呢、這个剧嘅编剧阿杜国威咧，亦都系赢咗呢个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嘅添。咁啊，所以呢、這、一个净系睇呢两个即系男主角奖同埋剧本奖，你就知道咧。佢哋呢个故事真系写到入木三分，咁大家记得要留意呢个周末大电影《南海十三郎》，听晚港台电视31晚上9:35啊！ 我同你第一睇嘅方式有啲唔同嘅，你咧就睇电影啦，睇舞台剧啦，我系睇书嘅。 哦，你睇咗书，睇咗剧本啊，定系睇咗 系啊系啊 个小说版啊？ 我系睇咗剧本版嘅。因为嗰阵时好似系中学时期咧，我哋一定要写阅读报告嘅，咁就系评分咁样啦。咁然后佢就个 book list 入边就系有呢一本书。咁睇完之后咧，系觉得真系传奇一生，同埋系由一啲嘅道理讲到出嚟嘅。咁但系咧内容系啲乜嘢咧，我梗系唔可以剧透啦，系咪先？咁如果冇睇过嘅人咧，就记得睇啦。睇过嘅都可以翻煲嘅，大家记得留意住晚上9:35嘅周末大电影《南海十三郎》啦。去到11月10日星期日咧，继续有我哋嘅《我们的省港杯》。 冇错，星期日晚上8:00嘅《我们的省港杯》，今集系下集啦。咁啊，讲下咧省港杯咧，原来举办咗成42届咁多。今集咧就会邀请到咧，历来啊呢个比赛里边入球最多嗰位球员，就系、是、呢个广东队嘅卢林啊，同埋另外亦都会访问下咧，我哋香港咧代表我哋中国香港队出战最多嗰位球员，就系、是、阿、和哥李建和，访问下佢两位。睇下佢哋咧心目中最具代表性嘅省港杯嘅画面系啲乜嘢？嗱，我透露少少先，就系、是、阿和哥咧就话咧，佢对第15和第16两届嘅赛事念念不忘咁话。 系， 究竟点解咧？留翻俾大家睇下啦。另外咧就会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咧，因为早前疫情啊，所以呢个省港杯咧停办咗几年。咁啊，今年咧嘅年头咧先至复办翻嘅啫。咁啊，呢个省港杯复办对于我哋两地嘅球坛有啲乜嘢意义咧？两地嘅球队对省港杯比赛有其实有啲乜嘢期望咧？咁啊，节目啦，最后就会邀请到我哋香港新一代嘅门神啊，谢嘉荣，听下嘉荣啊点样睇呢一个省港杯。咁啊，我都好期望睇下嘉荣出战省港杯啊。咁啊，睇下佢有啲咩睇法。咁啊，如果各位香港嘅球迷啊，记得要留意星期日晚8:00嘅《我们的省港杯》啊。 其实呢一个省港杯咧，系咪算系即系叫做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咧？因为我之前一讲省港杯咧，阿 O 咧话好兴奋。哇！播省港杯系咪真噶？咁样即系嗰阵时系咪大家都好中意睇嘅咧？ 系啊，因为每年通常喺农历新年嗰阵时就会踢噶嘛，所以农历年咧，即系除咗即系之前咧，除咗大家去到食饭啊，或者系去拜年啊，咁啊，其实冇乜特别节目噶嘛。咁啊，即系而家就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嗰阵时咧就通常，我哋去到睇下省港杯啦，咁系一个好开心嘅 新年嘅節目之一啦。咁所以大家就好多好多，唔止係球場上面嘅事情，同嗰啲屋企人啊朋友去睇波咧，都有好多開心嘅回憶喺裏面。咁我相信阿 O 咧，同我同埋好多香港球迷都係一樣，都係有呢一種情懷嘅。 咁當然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佢背後嘅歷史啦，或者譬如其他人係點樣睇嘅，究竟點解咧阿和哥會對15、16屆嘅賽事咁念念不忘咧？咁大家記得留意住星期日晚上8:00嘅我們的省港杯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哇！真系期待啊！吓、這、呢个我们的省港杯啊，真系听下和哥啊，嗰两届究竟发生啲咩事咧、啊？我都想听。依家咧啊，成长咗啦，过滤咗啦啊，出嚟嘅感觉又系点咧？好快速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早上稍凉啊，日间非常干燥啦，最高气温系大概28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啊。展望啦，周末期间有1-2阵嘅骤雨啦，咁啊，海有涌浪添啊。下周初咧，部分时间先会有阳光嘅。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46%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13至17日到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應巴西總統盧拉邀請，習近平將在今月17至21日到里約熱內盧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第19次峰會，並對巴西進行國事訪問。消息指，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召開有關香港發展的座談會，在梧州賓館有指示牌顯示今日將舉行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並寫有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現場設有安檢區域。消息又指，本港商会领导、部分国际企业等获邀出席座谈会，预留一日时间举行。预料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亦会出席。立法会秘书处寻日话，原定今日同李家超、政府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进行的午宴将延期举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首个人士任命委任竞选经理之一的怀尔斯担任白宫幕僚长，他将成为第一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特朗普在声明表示，怀尔斯协助他取得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胜利，并且是他在2016和2020年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坚强、聪明、富有创新精神，受到普遍尊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华尔斯因为帮助特朗普胜选而获得特朗普的信赖。随着特朗普为明年重返白宫做准备，外界预计他将公布一系列人事任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稍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2阵骤雨，离岸及高地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67点，升317点，成交金额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5点，升1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9.6升1.35，阿里巴巴98.6升2.96，药明合联25.6跌1毫，美团最新202元升2.1，小米集团28.45升6毫，腾讯控股433.4升5元，港交所343元升8.8。中信证券26.55跌2.5，小鹏汽车58元升8元，中国平安52.1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74，加元1.388，人民幣7.154，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日經平均指數報39,558點，升177點。港金報25,070元，升3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99.22美元，賣出2,69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N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大致畅顺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稍为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女童军会；东隧去港岛车龙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到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逼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泥围慢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有环保署提醒你，4.1脑计划依家已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个个笑到依起棚牙，因为依家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供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由依家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新气象， 新议题。 立法会新一期会议正式开始， 新一季议事论事，继续紧贴立法会内外最新资讯，报道议会上各项讨论，更会邀请议员分享见解。 电视节目《以事论事》，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办治安探访团最新一站去到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一中学，看看同学仔是不是精明的互联网用户先。 咁啊，你啱啱咧就讲咗 AI 啦，佢哋可能会用人面或者去录低你把声嚟呃钱呃你嘅。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呢一个国际关注嘅大赛主题作品啊吓，久有复出嘅 Linkin Park Heavy Is The Crown。加入了新的鼓手和新的女主音，你觉得 Linkin Park 呢他们的音乐作品有没有改变到呢？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Linkin Park Heavy is the Crow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着衫扮靓最开心就可以表达自己，但是对于旁人的目光有时都觉得挺难受的。 在现今的社会，其实女仔可能会不够胆去表达自己，或者可能要收收埋埋，要避忌，希望可以大家都大胆一点。 要知道扮靓的精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1啊，直播室边呢有阿船仔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啊。何生早晨啊。 早晨何生。 系早晨大家。 早晨啊何先生。嗱，今日呢人逢喜事精神爽，因为呢知道听日呢就係你太太生日，同埋都系呢段时间结婚周年纪念，不如交个时间俾你讲下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我太太呢就9号呢就系、是、生日嘅，咁至于12号呢就是、我哋结婚周年30年㗎啦。 哇，嗱容易记嘅 ,1112, 系咪先？ 系喎、啊、真系啱啱好、啊。 结婚唔好唔记得，系啦，咁哇结婚30周年喎，今年应该系叫做有啲大啲嘅礼物啊，或者大啲嘅 surprise 俾佢啦，除咗打上嚟电台之外，系咪啊？ 系啊系啊，到我哋生日就去咗台湾田中嗰度跑马拉松啊、 嗯！哇，真系噶， 犀利、 啊！喂，我啱啱咧揭开报纸报道咧，又睇到彩虹添，咁啱好似落完雨咁样。 系啊，哇！几年前我都系打个电话嚟噶，就系 系咪啊？ 佢生日咯，系啊， 咁啊开心 啦！帮我 又系我系咪啊？ 节目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又记得系我嘅？ 系啊， 可能我琴日先翻工，咁你又记得？但我想问太太喺咪喺旁边？我见你开咗 speaker。 哦，佢冇啊，冇啊，佢应该未起身啊，佢一间翻工佢啊， 佢应该未起身系嘛？哦、你爆咗佢，佢应该未起身，因为你琴日咧就玩得夜咗咁样啊。嗰啲唔使同我讲啦，玩得夜咗嗰啲。喂，但我反而想问咧，即系嗱，一个男人打电话上嚟啦，咁啊都系铁汉柔情嘅，三十年嘅婚姻入边有好多嘅累积，好多嘅点滴啦，最难忘、最深刻又系啲乜嘢咧？ 最深刻就是他每一样嘢都好细心咁样照顾我哋成家人咯。 嗯， 系 毫无怨言嘅，毫无怨言嘅。 屋企大系啊系啊，屋企大小事务咧，佢都好用心。 系 系咪啊？ 系啦，去处理咯。 系啊，喂， 每一样 有少少眼泪系正常嘅，因为一个过程之中陪伴啦，即系大家互相成长啦。三十年唔容易啊，十年都唔容易啊，因为我知道咁经历咗好多啦。咁大家继续牵住手走落去咯，好唔好啊，何先生？ 系啦，同埋又带咗一个小朋友啦，咁佢都今年都开始翻工啦。 哇， 好好喎，可即係好似我感觉啦，即係大家男人，我觉得啊，好似都啊，唔经唔觉好快就过咗一年，好快就过咗一个十年，好快就三十年。婚姻生活入面总会有唔愿意拗叫，但係都愿意最嬲嘅时候都愿意拥抱住对方喎，好珍贵呀。 好羡慕啊，即係见到係一段好真挚好 sweet 嘅爱情啦、 啊。 仲 keep 到咁耐。 喂，唔好喊字呀，衰老讲几句爱的宣言。 好好好。 氹下老婆先。等我突然间将个感动嘅气氛抽返升先。唔好好似晨早流流已经咁样流晒眼泪。我哋男人唔可以俾人哋知道我哋喊嘅，我哋好传统嘅，仲系唔系呢个讲笑啫。其实真系嘅，有阵时眼泪都是很珍贵的，亦都该流的时候是必须流出来。好啊，将时间交给你何先生，讲下啲多谢说话好吗？嗯。 好啊，祝我哋大家身体健康啦，白头到老啦，我哋跟住去过每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直到永远。 好啊。 是啦、啊。我太太个名叫 Cosson。 Cosson。Cosson 是法国人嚟噶，佢系系嘛？我搞下笑啫，我搞下笑啫，系啊，咁轻松下啦。朝头早即系除咗有眼泪有欢笑，都系希望透过晨光第一线可以带到俾，除咗系你嘅屋企人啊，仲系收音机旁边系每一位，好嘛？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 好，咁啊，继续幸福快乐咯。多谢你何先生，拜拜， 拜拜。 好，刻意揀嚟呢一首作品啦。何生话揀陈奕迅嘅作品，我就帮佢揀陈奕迅《我们万岁》。 渐渐头上染了白，你一样很美，纯粹发自我真心，别皱眉。月亮是否仍然认得当天的你？若会每日合亦带着孩子气，常为岁事而庆祝，怀念幼稚时犯的错，真想与你重游那快乐故地，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如果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与你说些无聊事，挽手几千里，证明可不舍不弃，吻停不知几多岁的你。制造更欢乐的我，除了每月有几天手折磨，短短日子回头望清怎么走过，确定这碉堡没有事能攻破，曾为愤怒而痛哭，回望厌闷时月的街，珍惜有你仍然会对着我坐。 有天地，日月换行李，从今开始懒理会世间一切是与非，与你说些无聊事，再走几千里，永恒的不舍不弃，降临你我合唱的舞 飞。 啲歌咁好听，真系搞到都眼湿湿。陈奕迅嘅《我们万岁》，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好啦，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咁啊谂住同各位听众分享一味餸菜。我自己觉得咧，喺洋葱嘅界别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食材嚟嘅，系啦，特别系紫洋葱添。 喺洋葱嘅界别嚟讲，系一个好好嘅食材， 特别系紫洋葱。 哦，个原因系个色香味重啲，定系咩原因呢？ 我觉得因为佢煮完出嚟之后咧，可以更加吸引人去到，或者一啲原本唔中意食洋葱嘅人，吸引到佢哋去爱上洋葱。 真 系 有分别噶？ 我觉得第一个视觉上啦，因为我哋、 哦 okay、 我哋好简单，我哋就一睇到靓嘅，我哋就想食啦，系咪？人真系好简单嘅啫。咁你靓喎，紫色喎，天然嘅，跟住我就想食。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会整呢一个洋葱蛋饼。洋葱蛋饼嘅做法非常之简单，系、真系非常之简单。 加蛋啊， 冇错，你已经讲咗个重点之中嘅重点啦。咁到底洋葱加蛋点样加法先至可以加到大家都觉得好食呢？呢、這个就系关键啦。 系点样咧？ 船仔都一样会做得到嘅，所以你都要努力。首先 咩意思啊？ 首先打蛋你识唔识？ 梗系识啦。 搞掂咗第一步啦，已经好啦。第二步。切洋葱，削削削削削，唔使话真系切粒粒嗰啲先，你将佢切片，系啦，或者开四咁你都得啊，唔好开四，即系切片啦、咁样。 你唔好再讲一次，当年家政 form two， 我系攞全班第一噶。 系咩？ 系啊。 嗰阵时考咩啊？ 考整萝卜糕啊、 哦， 扬州炒饭啊。 哇！ 去啊， 系咩？ 焗香蕉蛋糕啊！ 你记唔记得个 recipe 啊？ 梗系唔记得啦，我就记得我整完一次萝卜糕，同自己讲话，我以后都唔会再整啦。 好唔好食啊？你嗰阵时整个萝卜糕， 我觉得好好食。 点会啊？ 因为落足料啊， 吓、 落咗好多萝卜落去。 嗯， 咁同埋讲真，你咁辛苦整两个钟 ，lunch time 都冇埋，就系整萝卜糕。 嗯， 咁你梗系好食噶啦。 咁你咪食埋佢咯 ，lunch time。 好似有喎， 唔 係，其實你嘅目的係想拎翻去同屋企人食噶嘛？ 咁但係你喺學校就食曬， 冇 真係拎咗翻屋企俾屋企人食。 係啊係啊，特登拎翻去話我整㗎咁樣，逼佢哋話好食咯。 嚇！ 我拎第一個喎。 有冇一路食一路喊啊？ 梗係冇啊冇啊。 係咩？冇感動咩？ 冇。 哦 ，OK OK OK， 好，我哋講翻呢個洋葱煎餅先。咁呢個洋葱煎蛋餅咧，咁啊頭先船仔都已經做到咧，就係將呢個洋葱切咁啊切到佢咧，洋葱好特別嘅。你切完之後咧，跟住佢咪會一捆圓圈啊打。打环切嘅时候咧，跟住你可以慢慢褪 中間嗰啲出嚟噶嘛，得翻淨係出邊嗰個洋葱圈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咁你中間嗰啲位置咧，你可以就先攞出嚟先，然後咧你就喺個砧板上面就輕輕咁樣剁一剁佢，咁令到佢嗰個洋葱嗰、那個、那個大細咧就更加細。 嗯、 好啦，咁呢個就已經可以備用啦。然後亦都準備定啲葱，咁啊即係街市嗰啲普通葱嘅啫。咁你亦都將佢切成葱花，係啦。咁你又打蛋已經成功啦。跟住葱花又準備好啦，咁啊洋葱粒同埋洋葱圈都已經 ready 咗啦，咁已經可以開始準備噶啦。咁啊準備另一個 pan 啦，開火，跟住落啲油喺上面，跟住咧你就可以先將嗰個嘅洋葱圈咧就放喺上面先。咁、視乎你中意幾多個啦，咁洋葱圈你放一二三四，譬如呢個 pan 嘅可能放多四個洋葱圈，個真係放咗上去啦，咁咪排隊咁樣咯。或者你中意奧運嘅，咁你咪排五個圈喺上面先咯。好啦，排咗上去之後咧，你要等嗰個嘅洋葱圈咧。咁起碼煎一煎，起碼佢煎到佢挺身先。咁呢個就係嗰個洋葱蛋頂嗰個嘅外形嚟嘅，佢嗰個 size 嚟嘅。咁、所以你唔使咧。特別切得薄嘅呢、這個反而我覺得佢嗰個殼咧係可以厚身少少都 OK， 咁食起上嚟都有咬勁嘅。好啦，咁你就準備咗五個洋葱圈啦，跟住慢慢輕一煎佢兩邊，其實好快脆嘅啫，即係講緊可能十零秒一面，跟住第二面又反一反又十零秒咁樣。咁所以你要一早咧就已經準備好嗰個嘅蛋漿啦。咁啊蛋漿咧。除了撈勻咗佢之外，我自己亦都即係例牌加少少胡椒粉啦。咁啊頭先嗰個嘅洋葱碎。同埋葱花咧，喺呢个时候就要倒埋落去嗰个蛋浆入边捞捞捞捞捞捞，好啦，咁啊即系个蛋浆已经变咗精华蛋浆，咁你嗰个洋葱圈咧都已经即系大概等咗二十秒 ready 咗咯，你就将嗰个嘅已经准备好嗰个精制蛋浆咧，就放入去呢一个嘅洋葱圈嗰度咯。跟住咧，点 解你所有尾音都要濒临走音咧？ 令到大家咧会更加留意我讲嘅说话。好啦，跟住你就倒落去嘅时候咧，就记住就唔好咧。倒过界，咩叫倒过界？即系太过胀啦，太过胀，跟住就尽量维持翻个圆圈个样。咁你就煎到咁上下嘅时候，个底就好似煎蛋啫嘛。个底嗰度都啲鸡蛋都已经搞掂咗啦，熟咗啦。跟住你咪嗰阵时先反咯，系、啦。跟住如此类推咧，你就可以整咗几个，已经整咗五个咧，好靓嘅呢个洋葱蛋。洋葱煎蛋 系 啦，跟住你仲有其他洋葱圈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就可以整翻呢个第二轮同第三轮嘅洋葱煎蛋啦。咁、就可以继续如此类推，同埋几好食嘅。我觉得呢、這个 佢好系因为你切咗唔同形状啦，令佢咬嘅时候觉得有唔同嘅口感。 同埋、我觉得咧呢、這个有啲朋友小朋友如果中意食茄汁嘅话咧，咁你咪加少少茄汁，或者加嗰啲泰式甜辣酱啊。 哦，系 嗰啲甜酱、甜酸酱嗰啲咧，加少少，跟住佢哋可以用嚟送饭嘅。 系。 咁如果你话下午茶，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下午茶嚟嘅。 下午茶呢个几好， 望起上嚟几得意。系啦，咁食起上 系 啦，又健康。咁咧，除咗系加呢啲，譬如加啲咩七味粉啊，我觉得其实都应该 match 到件事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次。 我的享乐时代。 嚟啦！今日有咩享乐啊，船仔？ 话说咧，阿 O， 你中唔中意食生蚝咧？ 梗系中意啦，开蚝季啦，系有个霸字嘅时候都系开蚝季啊嘛。 哦、 你都知道噶啦，即系譬如嚟到October， 即系十月开始就差唔多蚝季啦。咁啊玩到，譬如下年香港嚟讲，即系其实冇啊，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咯。系啊，去到 December 都差唔多噶咯。 Rabbit 系、 真系差唔 多。系 啊，真系差唔多啦。嗱，呢个都系传统啲大师傅教你话，喂，香港食蚝咧就系呢几个月最正噶啦，咁样。咁但系随住全球一体化啦， 系啊，而家啲蚝新鲜可以运到过嚟噶嘛。 乜嘢时候你四月想食蚝都有蚝食啦，你七月热辣辣食都得啦。不过即系蚝嘅储存，尤其是生蚝，都真系有阵时候，如果你去啲信誉冇咁良好嘅铺头食咧，有机会食物中毒啊，呢个都要留意翻啦。 我都几。几次真系食生蚝食到 肚仔唔舒服， 系啊，有几次噶啦。咁、 但係咧，如果你想食新鮮嘅蠔咧，有好多人可能會特登飛嘅、有啲人會飛去澳洲啦，澳洲食蠔都好出名啦，咁樣 好正啊！ 係啊，哇！咁啊，話説咧，有一日我睇到一條social media 嘅片啊，我睇完咧，我勁想去，我估你應該有去過㗎，就係邊咧？澳洲雪梨 係啊，係悉尼啦，悉尼嗰度有啦。其實澳洲咧有三個食蠔位嘅，一個就係悉尼啦，一個墨爾本啦，同埋咧塔斯曼尼亞 Tasmania 咧嗰度都係正嘅。你食完咧個殼咧就咁抌翻落個湖咯，佢係好刻意咁做嘅喎，反而個生態鏈咧會好。你千祈唔好覺得哇，你啲香港人過去哇，你食完只蠔即刻抌翻落個湖，點解會咁嘅？佢就係想營造一個咁嘅生態咯，即係講緊塔斯曼尼亞嗰度。咁悉尼又有另一個盛況啦，關於食蠔。 係啊，我見到咧就係話説你可以一朝早啦，咁啊就會去到岸邊啦。點解咧？有架船仔會嚟車你嘅。 哦，就係、是、你啦，就係、是、你有船仔上船仔呢、這個就係、 是、船仔就上下船仔啦。咁、就揸我哋去邊咧？原來就去到養殖場。咁、去到養殖場嗰度咧，就會有個人咧就教下你啦，啊蠔嘅歷史啦，咩種類啦，之後就精彩啦。 點樣精彩？ 佢喺個海。 哇！你嗰個之後就精彩啦。佢好埋得攞呢句之後就精彩啦。 佢海上面係有十幾張台嘅。 係 然後咧，佢就其實加埋咧，你會著嗰啲水鞋啊、水手服啊咁樣。咁、去到咧就係、是、你有張台，點解有張台俾你呢？係俾你企喺個海入邊剝蠔食嘅。 哇！ 佢就教埋你點樣整蠔啊，即係點樣剝開個蠔啊，然後自己可以加啲咩嘅檸檬汁啊，啲乜嘢嘅佢哋獨特嘅醬汁啊。哇！我冇諗過，原來喺個海中，即又唔係海中心嘅，應該你可以仲可以企喺度， 即係旁邊咁樣。 旁邊，但係哇，有張台俾你，成件事幾浪漫喎、 好，我即刻幫你 check 下去澳洲啲機票幾多錢先，同埋咧澳洲咧即將進入夏季喎。 哇！正喎、 啊！如果你想喺香港避一避寒嘅話，澳洲有機會咧就調翻轉頭咁樣行。轉過嚟有風騷快活人啊！